请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带领我们思考，带领我们交流和彼此学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好，今天我们进入第三个思考的阶段，我们都还是环绕着这个释经的原理和研经呢这个方向来想。我们第一晚呢就是讲到释经的一個現象，全釋一個現象，然後從那裡是將狹窄放在即係釋經上面的一些的思考。咁昨天晚上我哋就嘗試從一個嘅歷史的回溯，係咪？回顧睇下喺早期嘅最早期的基督徒先賢，佢哋係點樣係傳釋聖經一路咧去到昨晚我哋完嘅時候咧。就是講呢一個係聖經嘅考據啊！聖經考據，我哋記得咧，就其實係可以講話係從文藝復興開始啦。如果我哋真係要講一個人嚟到帶出一個即係新嘅轉向嘅話咧，咁可能就係呢一個嘅伊拉斯姆嗰個文本嘅考據嗰個嘅方向啦。當然我哋都強調咧，就係伊拉斯姆佢本人咧未必知道咧，佢開咗一頁新嘅頁，不過咧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頁嚟嘅。咁然後就喺呢個教會嘅傳釋裏面咧，馬丁路德呢、这、一個即係嘅傳釋咧，亦都係同呢一個當時以教會為特別係教廷啊羅馬公教呢一個嘅傳釋方向咧，係泾渭分明嘅，亦都表示住一種即係新嘅取向啦。咁喺馬丁路德之後就係加爾文啦。我哋琴日都講過咧，加爾文可以咧被我哋視之為現代考據學之父，因為他很強調所謂作者原意的。但是我們都要強調他所說作者的原意都仍然是出於一個信仰的關注的。記得卡爾文說這個所謂作者原意啊、讀者等等啊，他用了很多我們今天視之為都是非常歷史考據的解經 的態度啊。因為佢基本上所有嘅釋經書都全世噶，除咗佢冇寫到啟示錄之外，我哋都可以讀到佢嘅釋經嘅。佢嘅釋經嘅形態咧，都係同我哋所講嘅現代考據咧係幾接近嘅嚇。佢都好多地方佢唔覺得需要下下要寓意嘅，去到譬如話喺創世記第三章講到蛇嘅後代要咬個婦人嘅後蛇要咬個婦人嘅後代等等嗰段經文咧。差不多，如果我哋睇教會歷史傳釋嘅時候，都係講耶穌基督啊等等咁嘅，嗰個係差唔多係大套路嚟噶。卡爾文咧個講法就話呢個解釋幾好，不過唔係經文嘅意思啊，即係好清晰、好利落噶嚇。咁係即係相當嘅一個即係劃時代一個解釋嚟噶嚇。咁但係佢仍然係喺教會嘅即係關信仰嘅關注嚟到係睇呢個聖經解釋嘅嚇。所以雖然說他是現代解釋師傅，但他那個解釋的旨趣、對經文的認信、起始點仍然是一個在教會處境裡面是解經的。但是呢我們昨天講到我們結束之前就提到所謂聖經的考據，現代聖經考據呢就已經是截然不同了。我們進入所謂的啟蒙時期的聖經考據呢是純粹出於一種對歷史的探究講到話對原讀者或者原作者的那個理解咧，係完全可以撇開，可以完全撇開信仰個層次嘅。你記得我哋昨晚提過就話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其實聖經係等於其他嘅古代嘅任何書卷嘅，係嘛？如果我哋點樣查考研讀呢一個亞里士多德啊、柏拉圖啊、咩塞西羅、昆特尼啲嘅古代作者，我哋一樣咁去讀呢一個嘅聖經，即係當時嘅人會咁講。那個是一個方法，亦都有些基督徒是採取這個聖經考古來去帶著信仰的前次去讀聖經，但是方法本身是不構成一個必然的一個結論的，反而說那個方法本身其實是就是將個經文視之為一個遠古的一個文件我們是進入那個經文那裡，所謂研讀就是單向的進入的經文那裡去發掘去查考。咁我哋嗰晚結論嘅時候咧，就話咧，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點解咧？我哋要強調呢個方法係重要嘅方法咧，因為聖經確實喺歷史裏面產生噶嘛，係咪啊？你話舊約嘅以色列人好，佢哋嘅歷史好，早期教會好， 耶穌的工作好，呢啲一切一切都喺歷史嘅處境裏面產生噶嘛。咁你要了解呢啲嘅事進行，對呢啲事進行了解或者係去解釋嘅話咧，發掘嘅話咧，你必得要去進入歷史裏面，必得要透過歷史嘅工具，係咪啊？假如咧你已經去到一個嘅時代咧，教會唔係主宰一切東西嘅啦。中古時候咧，教會主宰一切嘢噶嘛，教會説咗就算噶嘛，係唔會有人質疑。但去到某個階段咧，就教會唔再好似擁有以前嘅所謂嘅權威或者權柄啦。有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質疑的時候，你要對你自己的信仰作出一個解說的話，你必須要有一種合理性，一種合理性在那裡。那種合理性牽涉到理性的思維、理性的鋪陳、理性的論述，是不是？那個就是我們講的歷史考據要做的事情、啊、所以那個的歷史考據其實是很重要的、啊、個方法本身來講呢，它有它的限制、啊、但是就是也都一個不能、就是、不能被取代的一個方法來的。這個也是再有我提到，就是你去在神學院讀書，你一定要教你聖經考據的，沒可能不教的、就算你說我沒有讀過神學我不知道，但如果你看聖經書呢，一開始是說作者是誰的嘛，這個不是歷史考據來的，寫作的年代嘛，這個不是歷史考據來的、如果說我們研究羅馬書、第一世紀的羅馬是怎麼樣，這個不是歷史考據來的，是嗎？這些都是我們所說的歷史考據，你不能呢即係唔理咧個歷史嘅層面嚟到進入個經文嗰度㗎，啊，因為個經文裏面所講嘅東西咧，喺歷史處境裏面發生嘅，咁所以歷史考據係好重要一位。咁當然啦，就係、是、歷史嘅考據咧，頭先我哋都提過，上昨晚都提過，剛剛都稍稍講過話，個歷史考據個缺點咧就係咧係單向進入經文嘅，啊，那個經文咧就係、是、即係被檢視、被驗證、被查考嘅嗰個嘅經文。如果你要將它即講得更核突一點，或者是但是很全神一點的呢，所以那個經文呢其實就好像死屍一樣，你去解剖、啊、你明白我意思嗎？解剖個屍體，然後看它有什麼問題，諸如此類。但我們就說如果是聖經是神的話與神的道的話，那就不是說祂讓我們去解剖，應該是祂向我們說話的，是嗎？但是這個聖經的考據的方法呢，它是不會有空間讓個經文向我們說話的，就我們拿著手術刀或者我們拿著什麼都切入個經文那裡解開它，看看它的層次，所以這個是那個聖經考據一個即大的問題、帶來的結果是支離破碎的解釋聖經啦，又或者是帶給我們很多知識而、沒有生命啦、啊大家都可能，如果是、就是、你是基督徒的日子久一點的，可能你記得70年代、80年代，即係譬如華人教會，我諗西方都係啦，不過喺華人教會裏面，可能70年代啦，就對於呢一個所謂用學術啊考據研究聖經咧，係幾反感嘅。當時咧有時候用一個即係好容易嘅標籤去講嗰啲即係神學教育，就係係新派啊嘛，係嘛？有學術冇生命啊，就類似呢啲咁嘅講法。咁我諗呢個講法咧唔完全正確，不過點出嗰種問題，就係、是、聖經考據咧，確實係會呈現一種咁嘅結果嘅。但個方法本身不一定是導致到人沒有生命的，是我們不知道的人呢是即將這個方法抬舉得太緊要，用得不合而產生的結果這樣好了，那就明白了這件事呢，我們進入到今天呢這個第三晚的思考了。在我這裡提到，就說在18世紀開始呢，就有幾位個學者在傳釋學啊，這個傳釋學咧就好普遍講噶啦，啊，唔係淨係講解釋聖經噶啦，係講緊我哋第一晚講嘅傳釋現象嘅。傳釋嘅當然可以包括聖經啦，可以係講緊傳釋法律文件啦，可以傳釋藝術啦，解釋歷史啊，任何解釋嘅現象，我哋叫傳釋學啊，好闊嘅，咩都得嘅嚇。甚至都是上一個世紀都有人將它應用在輔導那裡，即是很多種不同的應用方法。18世紀開始有幾位很重要的傳釋學者呢，就有些貢獻，就因為他們在歐洲嘛，有些都是基督徒，所以就很自然呢，那個傳釋學的貢獻呢就很快呢就引進去聖經的研究那裡，因而呢就產生一個呢即係聖經傳釋的新的方向。咁呢個咧係後話，我哋翻嚟咧嚟到睇下呢個嘅歷史嘅痕跡。咁又我會介紹特別兩位啦，喺呢一個18、19世紀 比較重要啲嘅傳聖學者啊，咁佢對聖經研究咧個影響係幾深嘅聖經解釋。咁啊，我向大家報告佢兩位嘅一啲嘅基本嘅理論、思考嘅重點，同埋對我哋解釋聖經嗰個嘅含義咁樣。咁啊，佢哋嘅影響咧，頭先我講過啦，佢哋原先就唔係講聖經解釋嘅啊。當然有一位咧係佢比較多嘅作品係講聖經解釋。但是後來呢啲人就發現咗佢哋嘅影響呢，返轉頭放喺聖經解釋嗰度呢，就先至呢嗰個影響慢慢慢慢走返出嚟。咁第一位呢我要介紹呢，就十八世紀呢位叫做士萊馬克1768-1834。我哋通常呢俾佢一個嘅即係名話佢係現代傳釋學之父啊。The Father of Modern Hermeneutics 就係呢位士萊馬克啊。咁啊，因為基督徒啦，亦都喺教會裏面生活啦，大學教書啊，每個禮拜講道啊，即係喺當時嘅處境裏面。咁佢咧就係、第一位咧係嘗試系統地咧係整理出呢一個傳釋嘅法則嘅一位人。嗱，我哋一定要記得咧，就係喺士萊馬克之前咧已經有進行解釋噶啦。聖經一定有解釋啦，都千幾年係咪？佢唔係第一個解釋聖經嘅人噶，所有文本都解釋噶啦，即係法律文件唔係佢第一個提出嚟解釋噶啦，咁多年都有解釋噶啦，係咪？乜嘢解釋都有噶啦，一路都有。不過佢係第一個咧提出話要即建立一個傳釋嘅通則，令到所有傳釋咧係有一種即係驗證啊、對話啊等等等等咁嘅情況。咁啊，因為佢第一個咁系統地做啦，咁所以就稱佢為咧現代傳釋學之父，就係咁嘅意思啦嚇。即係但係佢唔係在此之前從來冇人做過嗰啲嘅意思嘅，唔係系統地整理咧，佢係第一位。咁佢提出幾點嘅，佢話咧傳釋嘅法則嚇、你記住咧呢度所講嘅咧，唔係淨係應用喺聖經嗰度喎嚇，咩都得喎。不過咧，我哋就將呢啲討論咧放喺聖經嗰度，亦都覺得係好合適嘅。第一個。傳釋者咧係首先咧應該運用原作者同埋讀者熟悉嘅理解咧嘅語言知識工具法則同埋規範咧，再根據上下文確定詞彙同埋句子嘅意思。啊，你睇落呢度咧就係非常之現代考據噶，係咪啊？原讀者、原作者啊嘛，係咪？咁然後咧就話，如果我哋要明白某個文本，譬如話聖經啦，咁我哋咧就必須要咧係嘗試咧係熟悉明白原讀者、原作者佢哋點樣樣係理解語文嘅。佢哋嗰個語文個知識係點嘅？佢哋嗰個理解係點？以至我哋咧能夠攞啲工具、攞啲法則係進入佢哋嗰個嘅對話處境裏面。有啲似話，我哋如果喺呢度睇有兩位朋友喺度對話，佢哋用我哋唔識嘅語言喺度溝通。如果我哋要明白嘅話咧，第一件事我哋就要嘗試明白佢哋嘅語言，進入佢哋嘅語言裏面咧，先至能夠係去明白佢哋講乜嘅。於是我哋又理解，我明白喎，因為舉例嚟講，我哋講新約聖經啊，保羅寫俾羅馬嘅弟兄姊妹，羅馬書係咪？第一世紀嘅一個人，保羅，佢寫俾咧第一世紀喺羅馬嘅一啲基督徒，啊，離開我哋有成2000年之久嘅，我哋點樣明白佢哋嘅説話咧？除非我哋咧係明白佢哋語言嘅法則，明白佢哋嗰個工具。進入他們的處境裡面才能明白他們的，否則我們不會明白的。這個呢就回到我們第一晚說的，是理解溝通不是必然的，是吧？你一定要進入裡面才能明白，所以你要學習原文，如果不懂原文你可能都要看譯本，但是譯本那些人都是透過原文的理解才翻譯的嘛，不過我們隔了幾重的解，是吧？那個的理解就是一回這樣的事。所以你看聖經書呢，聖經書作者做呢啲嘢，話點解開始講第一世紀嘅羅馬係點樣啊？早期基督徒點樣啊？當時羅馬可能發生啲咩事啊？佢哋對基督徒點睇法啊？政權又點啊？即係外邦嘅基督徒同埋猶太人基督徒喺會堂裏面聚集有啲咩嘅情況？呢啲都係嘗試俾我哋明白當時嘅人係一種咩處境裏面，以致我哋讀入去嘅時候知道佢講緊咩嘢。譬如去到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講咩咧？講緊保羅。明諸如此類咁東西，所以第一咧，我哋如果要明咧，我哋一定要運用原作者、原讀者嘅熟悉嘅了解嘅語言知識嘅。你都會即刻明白咧，即係點解神學教育一定要教你學原文咧，就係呢件事啦。如果你話要進入嗰個嘅對話裡面明白，你係唔可能唔讀原文嘅，讀成點係另外一件事。你最多人都知道嗰個遊戲規則係點玩法， 然後你可以睇釋經書。你係咪真係好似學者咁熟咧？咁就呢個唔重要嘅，啊，未必過得嘅，啊，唔緊要。但係你知人講乜咯？啊，明白嗰個規則點樣樣進行咁。於是乎咧，就換言之咧，就詞彙啊、結構上下文啦，同埋其他關聯經文咧，就咁嚟到扣連出嚟啦。所以你即刻明白，我哋今日好多嘅即係解經啊，講上下文啦，係咪啊？譬如話啊，呢、這個字點解啊？咁你唔會話淨係查字典就知道呢個字點解嘅喎。我舉個例咁嚇，譬如話，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講法話，喺《約翰福音》裏面咧，這個嘅第21章，耶穌咪同彼得個對話嘅，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咪用咗兩個嘅愛字轉換噶嘛，係咪啊？咁啊，曾經有啲時間咧，我哋以為咧係一個字就係一個意思，一個字就係一個意思，所以有一個愛字咧係代表住咧從上而下無條件犧牲嘅愛啊。另外一個愛咧就係朋友之間嘅愛咁。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話咧，你查字典咧呢個愛咧就係等於呢個字咧就等於無條件嘅愛啦，從上而下嘅愛啦。你查字典咧，呢個字咧就係話咧係朋友嘅愛啦。於是乎你又帶住呢個理解咧，就係理解一個經文啦，就話耶穌就問彼得：你係咪可以用無條件嘅愛愛我啊？彼得話咧：我只能夠用朋友嘅愛嚟到愛你，因為兩個愛字嚟㗎嚇。咁然後耶穌再問你係咪可以用無條件嘅愛、犧牲嘅愛愛我咧？彼得咧就話：我只能夠用朋友嘅愛嚟到愛你，因為佢用咗第二個愛字啊。咁於是乎咧，第三次耶穌就話：咁你係咪用朋友嘅愛愛我啊？咁咁彼得見到佢耶穌從一個無條件嘅愛改用朋友嘅愛咧，彼得就哎呀，你知道我真係能夠用朋友嘅愛愛你咯，咁佢就憂愁啦咁樣樣。即係如果嗱呢個咁解釋咧，就你就會發現咧係用一個字典嘅詞彙嘅解釋去解釋嗰段經文㗎。好啦，如果我哋根據士萊馬克個嗰個嘅提示咧，我哋就會發現啊，當然喺查字典會睇到少少痕跡啦。不過如果我們是小心一點看這兩個所謂的詞彙，一個是所謂無條件的愛，那個愛，那個希臘文，又或者一個那個所謂朋友之間的愛，這兩個愛字在約翰福音裡面出現的時候呢，是一個怎樣 的情況呢？分佈是怎樣呢？我們發現呢，這個21章的約翰福音書裡面呢，這兩個愛字呢是經常出現的，並且呢很多時候是互相取換的，即是不必然說每次出現一個叫做阿加皮的就一定是無從上而下犧牲的愛，不必然每次出現一個叫 Philae 的字一定是朋友之間的愛的。有時候呢講父與子之間的愛是用那個所謂朋友之間的愛的，你有時候用那個從上而下的愛的，那你當然明白講父與子之間的愛為什麼會是朋友之間呢，還是仍然有個愛的啦。結論就是這兩個愛字其實呢是互相可以互相對換的，就不是好像我們字典以為的一個就是這樣，一個就是這樣，明白那個意思嗎？所以我們必須要從那個詞語的那個整體的用法，上下文它那個整體的作品是怎麼用呢，你都要決定思考做詮釋，而不是單從字典去理解。因為如果你我們中文有句話叫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字典都是一樣，你盡信字典就不如不要字典。當然咁講就唔係話即係我哋要揚棄字典啦，不過你真係要明白語言嘅變化咧，唔係淨係字典嗰個 entry 可以解決噶，係咪啊？跑步 run 咁樣 running 咁樣樣就跑步啦，但係呢個 running nose 你就唔能夠翻做跑步的鼻哥噶啦，就是、流鼻涕咁嘅意思。即係好多類似呢啲字，大家都會明白嗰、那個諺語係點用法，嗰個作者點樣用嗰啲咧？有時咧個字典唔充分描述嘅，你要知道嗰個詞彙整體喺讀者即係、就是、作者裡面點用法。士萊馬克就是在200多年前提出這件事，很了不起，我們今天即理所當然的呢，就其實他在好幾個即世紀之前就提出來，並且是即整理出來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意思。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一個很有大家即都很知道的一個很簡短 的概念，就是所謂是詮釋就是循環這個這樣的概念，他是第一個提出來呢，提出得這麼清楚的一位朋友。所以我們經常說 hermeneutical cycle 啊， hermeneutical circle 啊，就是源自呢這個士萊馬克他那個的理解的。即意思說，當我們帶著一個意思進入經文理解的時候呢，這個理解呢會回轉頭呢去修正我們原先那個的切入點的，然後修正了切入點我們再去理解，一路一路一路進入一個所謂的循環。 咁如果你諗呢個嘅意思嘅時候咧，我哋暫且咧就將理解聖經放埋一邊先啦。我哋諗下，我哋其實同人相處都係咁嘅喎。你同人傾偈，當你提出問題嘅時候，對方回答係咪啊？如果你真係傾真係傾談嘅時候，你一定會啊，頭先我問題可能都問得唔咁清楚啦，可能有少少誤解啦，係咪啊？即係真真正正傾談都係咁 cycle 嘅嘛。你唔會為一個問題問咗對方就答咗就解決個問題嘅嘛。啊，一定是循環的。那個循環呢就不一定說你之前那個所謂是一定錯，不過不完整咯，或者提出另外一個豐富一點的角度咯，啊，一定是一 一個循環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這樣，又或者呢，人對大自然、人對事物、對生命的理解都是這樣的。你想想十年之前你怎樣看生命，或十年之前你怎樣看信仰，到今天呢你一定有些不同的深入了、闊了，或者諸如此類這樣，一定是一個循環的。你不會只有一個的閱讀的，一定是會是有些經驗令著你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二十年前你不會提出來的，現在你提出來，這個不是說對對和錯的問題， 是因為二十年前的你是沒有經歷過那樣東西，你就不會提出來咯。譬如說你未結婚的，你不會知道在婚姻裡面經歷的喜怒哀樂的，你不會帶去那個問題。你未做父母親的，你不知道那個問題的。你未去到退休的時候，你不會理解那樣東西的。這個不是說以前錯或者對的問題，純粹是我們人的所謂我們的限制 limitation。所以在這個處境裡面，那個理解必然是循環的。馬上去到聖經的理解裡面，大家知道是什麼回事了，必然是這樣。剛剛我們說過愛節，如果你不理解那個事，一去到那個的經文那裡呢，你又懂希臘文，發現這兩個字你就產生一種困難了。你如果認真一點你就真的檢查一下是什麼意思，我明白了你就再讀進去了。這個循環是必然的，字句和經文之間的循環，解釋者和作者的循環，即是我們去解釋的人呢進入作者的理解裡面，亦都產生有很多很多的循環的。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是全息循環 hermeneutical cycle 或者 hermeneutical circle 的一個這樣的活動。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說，你又會明白我們昨晚說或者前晚，我忘記前晚說的一件事，全息是無窮盡，你記得嗎？如果你有循環這個概念，必然是無窮盡的了，因為你是變緊的，你是成長緊的，或者是下墜緊的，或者行偏了的，一定是會有不同的。又或者說，就假設你不變，其實當然不可能，是不是？就假設你不變，但周圍的環境變了嘛， 你的教會變了嘛，是不是？你可以想到，如果你是傳道人，你覺得你自己自永有到永有不改變的，那都挺卑鄙的。你走上講台宣講，你覺得你自永有不到永有不改變，下面的人變了。譬如如果以前你見著那班啱開機開堂全部青少年，今天已經是個個都 是 有家庭啊，有自己的事業啊，你還當他是青少年這樣教，很大件事的，是吧？或者他們現在已經步入晚年了，面對退休的問題，你還是自永有到永有這樣說，很大很大問題的。所以呢，那個的即所謂無窮盡呢，是即必然的一種的情況，全息的循環。第三呢，他提出一件事 很重要的，我們不能夠說以前的人不知道，不過呢他是第一個呢是提出得這麼清楚、這麼具體、這麼準確，以至到我們可以很有意義地來到討論去評估的。他說全息是從前設開始的，全息是用前設開始的，即是你每一個人去解釋任何東西，你一定帶著一種前設的，或者叫假設，或者我們還說得什麼，就是先入為主的觀念。每一個人的解釋呢，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讀聖經、看事物，是一定帶著某種前設的，先入為主的觀念。你想想，你跟人聊天的時候，你會不會帶著一些看法對人？我不會有的，完全沒有的，我覺得不是很有可能，即你完全沒有可能的。最低限度一樣有，一定有的，就是你假設他懂明白你，你才跟他說的嘛。最低限度語言層次，是不是你跟他開口說廣東話，你就假設他懂聽廣東話的了，是吧？這是一個假設來的，你會假設他會明白你所說的廣東話的，是吧？即當我在這裡跟各位同道弟兄姊妹說的時候，我是假設你對聖經有興趣的， 假設咧你對聖經嘅解釋係有興趣嘅，並且我假設你咧對一啲嘅術語係有少少掌握嘅，我會帶住呢種嘅假設進入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嘅即係交流裡面嘅。如果我講多兩講，發覺大家嗰個反應係好似同我嘅前次有啲落差嘅話咧，我就要馬上調節嘅喎。明白嗰個意思嚇，所以必然係一回咁嘅事嚟嘅。啊，每一個都係帶住前節嘅。個問題咧唔在於有冇前節，問題在於我哋知唔知嗰個前節係乜。然後我哋又願唔願意咧係去審視我哋自己嗰個嘅前節。啊，即係當你打一部聖經讀嘅時候，你一定帶住一啲嘅前節㗎，一定帶住一啲前節。咁啊，你閱讀嘅時候，如果嗰個經文挑戰你嘅前節咧，你會唔會接受咧？你會不會調節呢？譬如在你的理解裡面，你所你的經驗裡面，神耶穌就是那位好朋友，有歌都有得唱，耶穌是我知心友，是吧？但是如果你讀過經文的時候，發覺他不只是你朋友，都是你的生命的主宰，朋友就是梳你背脊，拍你，拍你，這樣。但是你發覺他在前面還帶領著你，他不會梳你背脊的，可能命令你，可能提示你，甚至可能責備你，你得唔得咧？可能你嘅理解就係耶穌就係醫治者，一定要醫治你嘅。但係去到某個階段，你咪你發覺唔係喎，佢唔一定醫治你嘅，因為個主權喺佢嗰度，唔喺我度嘅時候，你會唔會接納咧？啊，我哋有時見過一啲嘅情況，就係當信仰出現一種現象同佢嘅經驗違背嘅時候，佢可能就會覺得有好大嘅落差噶嘛，係咪啊？佢可能對信仰產生一種嘅疑惑啊、困難啊等等等等嘅情況。這個就是出現了，即當我們的前設受到一個所謂 的挑戰的時候，我們 要重新調節的時候，我們可不可以面對呢？所以全釋是從前設開始的，沒可能是沒有前設的。問題是我們可不可以知道自己的前設是什麼，可不可以誠實地面對我們的前設是什麼，然後當我們在對話裡面的時候看到自己的前設的不足的時候，願意去調校呢？這個呢先至係我哋喺傳釋嘅時候要做嘅東西嚟嘅。咁啊，語言啦、題材啦，嚇語言就係頭先我講咗啦。你同人講嘢，你都預咗佢識講廣東話，識聽廣東話，你先講噶啦，係咪啊？一樣啦。保羅寫希臘文俾嗰啲弟兄姊妹收，嗰啲弟兄不一定識希伯來文，希臘文噶啦。咁你即刻就會明白，如果嗰啲真係希伯來人嘅話，佢哋都識希臘文嘅喎。如果佢哋希伯來嘅話，咁點解唔用希伯來文啊？或者亞蘭文啊？是不是？如果 用希臘文的話，那會不會顯示出某一種 的文化 的特質呢？這個顯示到閱讀的時候我們要考慮 的東西了。又或者呢，閱讀的時候有一些題材的前設了，我們舉一個例子，昨晚就講過的，當譬如說馬丁路德去看雅各書的時候，他是有一種神學的前設的，因信稱義這個的前設。當他帶著這個前設讀雅各書的時候，他就對雅各書感到不滿了，他那個前設是這樣理解信仰和行為之間的關係。所以當那個作品呈現出一種的信仰的層面，表面上看來跟他帶去的前設有違背的時候，他就困難了。他就說出昨天我引的那番說話，就是草木和佳來的。但如果他能夠調節自己的前設，他或者會看到雅各書說的東西不是跟他所說的是違背，只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說。但是馬丁路德和你和我都一樣，都是一個歷史的人物，受自己的限制，受他自己的經驗的限制，受他自己當時的那個處境的限制，所以問題就是不在於我們有沒有前設，問題是我們知不知道自己的前設是什麼，怎樣調教我們的前設。第 B 那裡呢就是經驗、關注、意識，就是每一個人解經的時候呢都帶著自己的經驗進入去的。姊妹呢有姊妹的經驗，弟兄有弟兄的經驗，你什麼年紀呢有什麼年紀的經驗，你的社會的背景呢有不同社會 的經驗。那這個呢大家馬上會明白為什麼我們在即譬如說在聖經解釋那裡會出現很多不同的即重點啦。譬如說在這個拉丁美洲那裡，很多人提出一些所謂的解放的釋經，是不是 Liberation Hermeneutics， 因為呢他們面對那個的經驗是一個政治的壓迫，他們是基督徒，又相信神的話語是解放的，那於是乎他們帶著解放這個 的期望去讀聖經，那就於是乎就對那些解放的經文特別、就是、著弱的， 出埃及記啊、路加福音特別第四章耶穌宣講嗰、那個福音嘅力量啊，呢啲係對佢哋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即係強嘅。咁點解會強？因為佢嘅經驗入咗去，個經驗入咗去。咁你即刻會明白，唔同經驗嘅人咧就會讀有唔同嘅味道讀咗出嚟啦嚇。咁啊呢個 OK 㗎啊，問題就係我哋知唔知自己帶住乜嘢經驗入去，又願唔願意提出嚟？我哋話神當然係要解放啦，但係唔係就一定好似liberation theology 或者 liberation hermeneutics 咁樣樣嘅 program 咧，係去解放咧？呢個一個問題啦。就正有啲嘅姊妹咧，會喺聖經裏面讀到feminist 嘅 liberation 啊，就係女性婦女嘅解放嘅角度。咁當然聖經係話俾我哋聽，男同女係一樣啦，好似保羅加拉太書嗰度講，在從今喺基督裏面就唔再分自主嘅為奴嘅，猶太人翻我係男嘅女嘅，咁即係呢個經文其實一樣。但係係唔係好似某啲嘅即係同道提出嚟嘅咁嘅 program 咁嘅形式咧？咁另外一個問題喎。啊，咁呢啲咧都係我哋講嘅咧，即係個經驗咧，或者個關注咧，個意識咧，係影響我哋嘅釋經嘅。咁所以就冇一個咧嗰係就客觀嘅釋經嘅，嗰、那個釋經都帶住關注經驗意識入去嘅，冇問題嘅。問題係我哋願唔願意調節自己嘅啫。喺呢度咧，我哋可以咧翻轉頭講翻聖經考據啦。即係頭先我哋上琴日完之前，同埋今日朝頭早開始嘅時候講聖經嘅考據咧，聖經考據出現咗一個大嘅問題咧，佢哋係唔知嘅。好長嘅時間唔知啊，直至到上一個世紀咧，五六十年代咧，啲人先提出嚟嗰個嘅錯誤咧，就係聖經考據嘅學者咧，以為用考據法係一定可以達至一個完全中立客觀嘅釋經結果啊！呢個係錯誤嚟嘅啊！佢哋以為。帶住聖經考據嘅啲咩文本考據啊、形式考據啊、編寫考據啊，呢樣嗰樣嘅考據咧，就客觀啊嘛、科學啊嘛、理性啊嘛等等啊嘛，係一定可以累積沉澱到結晶到一個客觀中立嘅解經啊！我哋而家知道咧，呢個係完全係即係唔準確嘅描述嚟嘅。你講話你幾咁客觀，其實你帶住一個意識形態去讀嘅。即係你話所謂嘅客觀啊，你所謂科學，其實就係一種嘅價值觀念嚟噶。啊，當你話我用科學嘅嚟到閱讀，咪就科學嘅 paradigm 啦。我哋講一個科學嘅典目去讀咯。嗰個所謂嘅 paradigm 係咪足以描述人嘅所有經驗咧？係咪可以足以描述即係整個世界宇宙嘅運行咧？我哋對科學嘅理解係咪足以描述整個宇宙嘅現象咧？更加唔好講可唔可以描述到神咧？唔得噶嘛。但係我哋以為得喎。於是乎咧，譬如話我哋個理個科學個 paradigm 咧就係 mechanical 嘅，地心吸力啲嘢一定跌落嚟嘅，你擺喺實驗室裏面咧，試管裏面一定就係咁就係咁，唔係咁就唔係咁噶啦。個結論好簡單嘅，四分一百，所以唔通得過我哋嗰個 paradigm 出嚟嘅嘢咧就假嘅，通得過咧就係真嘅。但我哋睇唔到嘅就係我哋呢啲所謂嘅 paradigm 其實有好多嘅不足夠或者係狹隘啊，唔完整。唔知科學理論自己都不斷更新噶嘛，儀器都要不斷更新噶嘛。以前嗰個電腦個 RAM 數係咁多啊，唔轉得快噶，而家多啲啦，係嘛？諸如此類咁嘅情況。咁啊，我哋而家咧就會謙卑啲啦嚇。有一段時間咧，就學術界咧就真係以為聖經考據可以幫我哋達至到一個好客觀、好超越、好強、好巴閉嘅釋經結果嘅。今日咧我哋謙卑啦，即係希望啦，就知道。不是好像我們以為得那麼什麼，我們需要很仔細聆聽究竟我們帶著什麼前置進去解經，學識什麼東西，然後也都聆聽其他的不同的方法認識，怎樣讓我們有一個新的理解。那這個呢，以上的幾點呢，就是呢士萊馬克呢幫我們看到的。我們看回轉頭就覺得好像沒什麼了不起，但你知道在兩百多年之前是很厲害的智慧嚟噶，我俾我哋睇见啲好重要嘅釋經嘅觀點。咁咧就除咗呢三點之外咧，佢仲有兩點啦，即係值得我哋去聽多少少嘅。其實都係引申自頭先上面嗰三點嘅。咁啊，第一點咧，佢提出咧就話全職咧係冇一次過就竣工嘅，即係冇所謂咧一次過就搞掂嘅全職嘅一個嘅情況嘅。其實即係。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全息循環呢樣嘢啫嘛，其實就係全息循環。 不過用一個另一個負面嘅講法咧，就係話冇咧係一次解釋聖經就解通噶啦，你必須要循環噶，你必須要循環，即係冇一次搞掂咯，係咪啊？咁呢個咧，如果你問我咧，我唔知道大家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係開心唔開心，我就好開心聽到呢句説話嘅。點解咧？即係有好多嘅意思層面意思啦。另外一個對我嚟講，作為一個教聖經嘅講道嘅人咧，咁我咧就話咧，理論上咧就話每一次企喺講壇度咧，都應該可以有新嘅體會嘅喎，即係冇一次全息可以搞掂噶嘛，每一次都應該有新嘅亮光嘅喎。每一次都有神空間的工作的空間的，沒一次過講完，是不是？於是乎就是我們說神的道是活潑的嘛，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講話嘛，如果一次過解釋完，那還有什麼地方講啊？有什麼空間講啊？是不是？那這個呢就是就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我覺得都是符合神學上面呢，是符合我們對聖經的那個的看法。你記唔記得昨晚我哋講奧古斯丁嘅時候，奧古斯丁講乜嘢啊？人用有限嘅話語將神嘅道展現出嚟嘛？啊，記唔記得？神咧將佢自己咧嚟到輔就俾我哋，然後我哋人藉住有限嘅話語嚟到表達佢。咁於是乎喺我哋人嘅有限嘅話語表達成嘅時候，我哋永遠唔會表達得足夠噶，係咪？所以我哋係不斷嘗試表達，不斷嘗試演述神嘅。不會有一次有一個人呢，那個的解釋是完全是解通了，解明了的，沒有一個人可以等同神，沒有一個人擁有完全的真理，所以這個呢是完全釋，沒有一次過就竟功的，不斷傳釋。第二點呢就有趣了，第二點的有趣呢就是大家聽起來有一點不是馬這樣，但又跟大家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他說傳釋者比作者有更好的了解，意思就是話嗰個 interpreter 咧係 knows better than the writer， 即係我哋解釋嘅人一定會比嗰個作者有更好嘅了解喎。嚇，呢句説話有少少，我哋會唔會有啲少？唔係啊嘛嚇，難道我哋好多個保羅？難道我哋即係等嗰個情況嚇，又產生一個咁嘅即係疑問啦？我俾大家諗下呢個問題好嘛？就聽到呢句，你會覺得點咧？傳釋者咧比作者咧係有更好嘅了解呢句説話。嗱，首先咧，我哋要搞清楚，我哋講話更好同埋好咧，就唔係一個所謂好同埋壞嘅講法㗎，得唔得？明白嗎？即係當我話我有更好了解時，唔代表話係嗰個係壞嘅，即係搞清楚呢樣嘢先啊。啲嘅語言嘅限制啦，我講好就好似不好咁樣。但如果咧你緊扣住頭先我哋第一點講，傳釋冇一次成功嘅，啊，即係一定會不斷嘅講。你不斷嘅講咧，你嗰個理解亮光一定係一路加強或者擴闊嘅。個問題就係原作者係咪知道咁多咧？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於是我哋再問嘅就係、是。誰是作者？你記得我們那兩晚都說過一樣，誰是作者？假使我們能夠接納一個說法，就是奧古斯丁說的，或者我們其實不只是奧古斯丁都說了，其他我們都曾經說過，我們說聖經的作者可以有最低限度兩個層次去理解，一個就是保羅，另外一個就是保羅之上神感動他。於是乎就是有些東西真的保羅自己都不知道的，譬如他不知道他寫的東西是正典先，是不是？這個是很明顯。當然我們今天用一個正典的觀點讀保羅的作品的時候，這個是保羅想都想不到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確實是比他更加好的，明白我的意思嗎？第二個呢，我就嘗試是從聖經裡面來做一個例子。剛才那個例子我們去講，或者你未必一定是完全接收得到或者認同，但我嘗試用一個新約聖經的角度 去演述呢這個講法，演譯者咧、解釋者係比個原作者係理解得更加好嘅。最強嘅例證咧、論證咧，喺新約聖經裏面咧，當新約嘅作者係引用舊約嘅時候，佢嘅理解比舊約嘅作者咧係更加高嘅。明白我意思啊？你記得我哋琴日讀希伯來書第一章1-4節咧？記得嗎？如果你咧又打開彼得前書第一章咧， 第三至第十一節咧，冇記錯啊嘛。彼得喺度講咧，即係神咧係喺耶穌基督裏面重生咗我哋，用聖靈啟迪我哋，等等等等。然後咧就係好多係以前嘅舊約嘅先聖先言，想明白我哋呢啲所明白嘅，佢哋都明白唔到啊。因為呢一個即係神嘅真理，神嘅一福音咧，顯現喺我哋呢個末世嘅裏面。彼得前書第一章三至第十一節。嗱，呢啲嘅經文就係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舊約嘅先聖先言咧。縱使間我哋從一個即係所謂預表嘅角度咧嚟到講話佢係先知式咁預言將來未錯都好啦，佢哋唔係好具體地知道神係幾時點樣樣工作嘅，只能夠朦朦朧朧遙指呢一個所謂神嘅工作嘅啫。但係確實喺某個嘅時候，歷史空間神藉住耶穌基督彰顯啦。喺嗰個處境裏面咧，啲新約嘅作者咧就能夠引用舊約去演繹耶穌基督啦。就好似我哋昨晚講歷史嘅時候，第一代基督徒好有信心咁嚟到演繹舊約，記得嗎？而舊約嘅經文放翻喺當時嘅處境裏面咧，佢哋唔能夠睇到嗰樣嘢噶。又或者就算真係你要退一步話睇得到嘅話，都唔係真係咁清楚。你記得我哋昨晚睇一隻經文就係馬太福音第二章啊，我要將我的兒子從埃及召出嚟，記得嗎？那個經文係何西阿書第十一章一節嘅。當何西阿講嘅時候係純粹係指出埃及嘅嗰個嘅。事件嘅，当马太讲嘅时候咧，已经系高过出埃及嘅层次啦。呢个系新嘅出埃及啊嘛，系咪啊？所以如果话以前嘅以色列人喺一个罪嘅奴役之下，就出埃及嘅嗰个法老嘅权势嘅话咧，喺新约嘅里面咧，已经系一个新嘅出埃及啦。嗰个罪嘅奴役系整个罪嘅权势，系更加伟大嘅一种情况。你从呢个角度嚟到讲，系唔系马太？理解何西阿十一章一節是比何西阿理解十一章一節重要不同啲咧，明白嗰意思啊？但我再要強調，到呢講話更好咧，係沒有意思話嗰個係不好。實際上嗰個係基礎嚟噶，冇個基礎，冇嗰個歷史嘅事件基礎，唔能夠做一個咁樣嘅指示噶。啊，即係嗰個 continuity 連續性係喺度噶，即係我哋要明白。这个的关联，当我们说那个的诠释者要比作者好的时候，是绝对没有一个意思，那个就是原本的意思就是假，绝对没有那个，我连后面都讲都讲不到，即是没有旧约就根本不会有新约，之所以有新约完全因为旧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诠释者比作者有更好的了解，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全然显示出来，在我们自己的诠释的里面也都发现展现这件事。好簡單，我舉一個實例，大家就會明啦。我唔知道喺呢度唔同嘅弟兄姊妹咧，會唔會喺教會裏面都有啲唔同嘅實施啦？有一啲嘅教會咧，就係唔多啦嚇，應該就係咧唔俾咧唔准許咧係姊妹上講台講道嘅啊，都有啲教會係咁。但係咧有好多嘅教會就唔會有呢個困難嘅，係咪啊？咁咧就個問題嚟啦，唔容許或者唔加許唔鼓勵。姊妹在星期日講壇講道的是基於什麼呢？當然是聖經啦，但我大前書第二章啦，是不是那裡保羅明明這樣寫的嘛，那麼 你一定會透過釋經 的努力呢，然後說保羅不是這樣的意思，那麼那你說你是不是理解得有點不同了保羅、那麼我們就會說從一個釋經聖經考據的角度來說，保羅是講的那句話是真真正正有這樣的含義，但是在他的歷史的處境裡面的，當那個歷史處境不再一樣的時候，那個說話就要有一個新的理解的。那你個新的理解有沒有一種 合法合理性在這裡支持著呢？我說有的，因為保羅在加拉太書裡講得很清楚嘛，從今在基督裡面是不再分自主的、為奴的、猶太人、化外人、男的、女的，即是在保羅那個神學的視野裡面是不分高低的。所以他說跟以弗所，即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會裡面說不許婦女講道或者教導，這個講法呢是並不是仍不能呢與他在加拉太書裡面講過神學的應信，在基督裡不再分自主為奴男的女的，是相違背的。很明顯他在提摩太前書第二章向以弗所教會講的東西呢，一定有種處境性的，而我們理解那件事的時候呢，是一定超越那種處境性的。從一個角度來說，我們的理解會更加好了，明白那個意思嗎？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就說話何以有一種傳釋者比作者是有更好的了解的原因。 如果你從呢一個角度嚟到理解咧，你發現人類好多時候喺好多嘅東西都係不斷不斷咁樣嚟到係即係演變或者係發展嘅喎。啊，譬如我哋對聖經嘅理解啦，啊，或者我哋對人嘅認識啦，或者我哋對事物嘅理解啦，都會咧係建基喺前面嘅人一路一路係發展演繹落去嘅。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從阿士萊馬克佢嘅作品裏面咧。提取到幾點值得我哋去思考，同埋作為我哋而家聖經傳釋嘅時候一個嘅參照嘅咁。如果你好有興趣知道士萊馬克多啲咧，咁我寫嗰本聖經傳釋嘅意義同埋實踐裏面有一章係講士萊馬克嘅，可以詳細啲睇咧，你會明白嗰個意思。我亦都引用咗一啲佢係解釋聖經嘅例子，説明佢嗰個意思嘅。但係就我哋進入下一點之前咧，我都要講士萊馬克基本上係用歷史考據嘅。他都用歷史考據的，只不過他提出來的傳釋的關注呢，是以前的人呢是沒有提得那麼好的，所以在傳釋的理論上面呢他做了很大的貢獻，但在解釋的工具上面呢他基本上都是考據漁民啦，等等等等的東西。我看過他一本路加福音的注釋，他就是注釋路加福音這個 的福音書，基本上都是歷史考據的，就是非常歷史考據的一個學者來的。啟蒙時期之後的德國人嘛，咁當然係受嗰個影響啦。咁好啦，咁其實中間有其他人嘅，咁我就跳去咧另外一個係好重要嘅人啦嚇，就係1900啦，去到2002咧，即係呢一位叫做加達馬嘅一位德國個學者啦。咁佢都係即係一好重要嘅傳釋學者嚟嘅嚇。咁佢寫咗嘅作品唔多啊，即係出版嘅作品唔多，但係即係犀利就係佢一本作品就傳世啦嚇，即係一講傳釋學，大家都要講佢呢本書啊咁。咁係一個即係一代嘅好大好偉大嘅學者啦。咁佢講嗰本書咧就係全名叫做《Truth and Method》嚇，呢個真理與方法啊。咁就成本書咧係講傳釋學嘅。咁我喺呢度咧提出幾點咧，係佢嘅理論嘅重點咧精神啦嚇，好厚好厚本書啊，當然會遺漏好多嘢嘅啊，我就係講佢啲嘅重點俾大家咧嚟到係去了解。佢提出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咧，就話傳釋咧，即係 hermeneutics 咧解釋咧個重點唔係方法啊。如果你細心一少少咧，你要發覺佢對我有影響嘅。如果你上週有聽，前嗰兩日有聽，同埋你呢幾日聽得足啲咧，你發覺咧佢對我影響好大嘅，因為我成日都講話傳釋係 self understanding 啊嘛，你記得啊？同我又講話傳釋唔係淨係講方法噶嘛，嚇！佢強調呢樣嘢嘅，即係我哋當然會講下方法，透過方法，但係傳釋嘅呢一回事咧，其實係一種真理嘅經驗啊，全有嘅體驗嚟嘅。即係當我哋進行傳釋活動嘅時候，其實你就尋索緊自己，你明白緊。體會緊真理，經驗緊真理，明白嗰意思嗎？但喺佢之前咧，就好多人喺傳釋嘅時候咧，糾纏方法嘅，彷彿你知道曬方法就搞掂噶啦。但我哋嘅情況就明白就係唔係你知道方法可能完全唔得嘅，因為你唔能夠誠實咁面對你自己帶住咩前設去解釋聖經啊嘛。你可能運用方法達住好多嘢，根本你都唔係講緊真理嘅，亦都唔係自己係明白嘅啊。嗰啲工具咧，其實俾你做一種嘅操控嘅工具。達至到你想要達到嘅嘢嘅啊，真真正正嘅傳釋咧，係好真摯咁講，好真摯咁聆聽。呢個我哋就講一個所謂傳釋啦。你帶住啲工具去要講嗰個經文，講你要講嘅嘢啊。呢個係我哋講 manipulation 操控啊。譬如我哋做輔導嘅啊，即係我唔係做啦。譬如舉例，我做輔導嘅嚇，我問啲人問到嗰個即係好 vulnerable 嘅 client 咧，答我想要答嘅問題。address 我要想講講嘅嘢咧，其實你可以manipulate佢噶嘛。啊，我哋都見過唔少呢啲咁嘅，聽過唔少呢啲咁嘅例子嘅，係咪？嗰個唔係一個真摯嘅溝通嚟嘅，唔係一個真理嘅經驗，唔係真理嘅體驗。所以佢強調咧，佢話咧方法咧就唔係重點所在，傳釋嗰個重點咧係真理嘅體驗同埋重現呢件事。咁咧就佢呢個影響好大啦。我哋而家今日講傳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明白呢件事嘅。咁呢個嘅體會咧，這個理解係好重要。其實即如果我哋睇翻聖經，都係其實咁講噶。你哋查考聖經，因為你哋以為內咗有生命啊嘛，唔係一個 information 嚟噶。你帶住咩嘅態度進入聖經裏面，咪體會到聖經咯。 法利賽人帶住呢樣嗰樣嘅工具嚟到去量度其他人啊，合理化自己啊，人嘅榮耀啊，佢產生一種結果。但係當佢好謙卑、好真摯面對經文嘅時候，佢發現到另外一件事。明白嗰意思啊？當喺福音書裡面就唔會用加大馬呢啲嘅哲學語言啦。但如果你問我，我覺得係異曲同工嘅，講嘅嘢係好接近、好接近嘅東西嚟嘅。咁啊，呢個係一個重要嘅扭轉嚟㗎，特別咧喺呢一個所謂嘅現代考據雄霸咗百幾二百年嘅處境裏面咧，加大馬呢一個傳識學提出嚟嘅時候，係好劃時代嘅。咁就佢叻嘅叻在咧，除咗係一個咁艱深嘅哲學嘅理據梳理，同埋好多傳識嘅傳統嘅理解之外咧，佢仲係能夠咧用好多嘅即係日常嘅傳識嘅生活咧，解釋佢嘅理論。佢的作品裏面佢譬如講法律文件的詮釋啦、遊戲啦、藝術品啦，諸如此類，諸如此類，説明佢要説明嘅嘢，啊，相當之精彩嘅嚇。咁，如果你哋有機會咧，又夜晚瞓唔著啊，可以借呢本書嚟到睇下。睇完之後，你真係瞓得著咧，好複雜嚇，但係就值得睇嘅。如果你真係好有興趣咧，我覺得你真係要值得即係借呢本書或者買呢本書嚟到睇下。譯咗個英文啦，亦都譯咗做中文嚇。大陸有大陸嘅譯本，有台灣有台灣嘅譯本嚇。咁就原文係德文嚟嘅嚇。咁你可以借嚟睇，或者係即係買嚟睇咁。咁繼續我哋睇下佢個文字講乜啦。喺呢度我引用佢咧，佢話咧人咧係並沒有擁有文本啊。呢個係針對住呢個歷史考據以科學為主嘅流派講噶。就是，我哋擁有文本，個文本攤喺度，我哋咧就好似肢解屍體咁去。我哋係主，嗰個係客，就主體。嗰個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哲學講法咧，我係 I， 佢係 it 死物嚟嘅，佢任由我擺布。啊，嗰個文本就係 it 嚟嘅，我就係主體，劏佢解佢，任得我去冇。佢話唔係，佢話我哋唔擁有文本。佢係一個即係佢另外一個主體嚟嘅，同我哋遙相對，同我哋對話。我哋唔可以咧視呢一個文本，如果我哋講解經嘅話，視佢為一個屍體咁任我哋去冇嘅。歷史考據就當佢係屍體咁冇噶啦。如果係來源咧，就揾來源啦 ；form 就揾啲 form 啦 ；reduction 就睇下啲人點用啦，即係諸如此類，諸如此類，用呢啲咁嘅方法。佢話咧，人並不擁有文本，不能夠像解剖屍體咁解釋文本嘅啊。應用在聖經啊、藝術啊、咩地方都是啊。人是文本及其傳承歷史的部分啊。即係呢句説話就好重要啦。即係人係唔可能抽離存在咧，話我去解釋個文本。其實如果當個文本同你有關係嘅時候咧，實整嘅情況就係喺呢個傳統裡面咧，文本喺呢個傳統裡面，甚至可能文本塑造呢個傳統，或者傳統塑造文本咧，你係呢個傳統裡面嘅一員，你係屬於佢一部分嘅。你是不可以抽出来零零事事地说我客观地 去解释它的。所以你明白在这个诠释理论之下不会存在所谓客观中立的解释的。你一定在这个那个道统里面受这个 的影响。我们是承前住一个历史的文化传统的。如果我们要真的进行一个有意义的理解诠释的话，我们必须要进入文本那里。进入一个诠释的循环，用士罗马的概念，进入一个诠释的循环先至对真理有所体会的。你不能夠客觀的分析的。咁佢係舉個例子啦，佢用啲美學嘅例子啊，遊戲嘅例子。譬如佢話分析遊戲唔會令到你有任何得著嘅，除非你玩嘅啫，明白嗎？你可以分析啲遊戲點點，但係你唔會覺得有人喺落嗰個遊戲個文本出嚟就要你去玩嘅。你唯一可以享受就係經驗嗰個所謂嘅真理啦嚇，你就係玩嘅遊戲。你客觀分定分析咯，但你唔會明白咩回事。聖經一樣啊，你可以客觀分析，但你完全唔知道生命之道係咩事，除非你進入去。音樂都係，你可以話呢個幾拍啊，呢個咧咩個旋律係點啊，個對位點啊，講一大餐。除非你係奏出嚟聽入去，你先至感覺到個音樂個美嘅，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所有嘅客觀咧，你體會唔到音樂嘅美嘅。人亦都係嘅。你可以對一個人咧，即係好多好多分析，你唯有同佢成為朋友，咁先有意義咧，先能夠體會到即係呢個人係咩意思，即係個 personhood 先有意思。同樣啦，我哋可以對神咧嗰個即係奧妙啊，作好多好多嘅論述。 除非你跟他发生一个神和人的一个契合的关系，不然的话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神学的论述，而不是一个所谓的 encounter。所以呢，他这里就 提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即係所謂真理的呈現和體現。咁所以你明白，如果將呢個概念放喺聖經裏面咧，就話當我哋傳釋聖經嘅時候，其實就係體驗真理、呈現真理，係嘛？當你查經嘅時候，當你講到嘅時候，應該啊，我哋期盼做得到嘅就係自己第一個經驗真理嘅，然後我哋呈現呢種真理。於是乎講到咧，查經就唔係資訊啦。啊，呢個漁民講乜啦？二千年前呢個係點啊？嗰時教會點樣拎住餐啊？點樣洗腳啊？用盤啊？用毛巾啊？毛巾幾長啊？幾闊啊？即係類似呢啲，即係唔重要嘅東西啦。明白明白嗰意思啊？咁所以咧，佢呢度講話唔係參與遊戲咧，你唔會有任何得著啊。分析樂譜咧係唔會有美感，即係當音樂奏起，你聽到你投入嘅時候咧，你一齊你放喺聖經理解呢度咧，就自然不過啦。所以咧，佢就提出嘅傳釋循環啦，呢個咧就係其實士林巴都提嘅。不過佢喺呢度咧加咗一個另外一個概念，就係視域嘅融合嘅 fusion of horizon 呢個概念。呢個概念咧係加特馬咧係提出嚟嘅 fusion of horizon。咩叫 fusion of horizon 啊？你喺呢度理解個文本喺呢度啊。呢兩個咧係唔係完全冇關係嘅？你要融合噶。當你解嘅時候，你帶住前設去啦，個經文喺呢度。當你進入的時候，你真的好像玩遊戲了，遊戲了，是不是？這個的融合一定會更新你那個 vision 的 horizon 的。一接合的時候 ,fusion 的時候，一定會更新你的 horizon 的。你經驗了真理，體驗了真理的時候，你的體會一定是不同。所以你立刻會明白，在這個理解裡面傳釋一定怎樣，一定是會傳釋繼續，繼續，繼續的。是不是 ?Fusion Horizon。咁呢个呢係佢出嚟名言啦，我哋讲 Fusion Horizon 呢，到时候就讲加特马嘅呢一个咁嘅概念啦。咁就另外一点呢我要提出嚟呢，就係、是、呢个佢都影响我好大嘅，佢就讲话呢傳釋係唔可能没有应用嘅。佢你做咩要傳釋啫？目的係要应用㗎。你做咩要解释一段经文？你记得我第一晚就讲我哋傳釋因为同我哋息切相关嘛，你记得呢句说话。你傳釋一個文本咧，或者一件事咧，你一定係覺得同你有啲意義，即係你攞去點菜嘅時候咧，你就點菜，覺得嗰樣嘢你可以食嘅，或者你唔想食嘅，係咪啊？你要搭邊架車，你係想去嗰個地方，咁咪應用嚟嘅咯。當你進行解釋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定 expect 應用嘅。你同一個人傾偈，你係即係 expect 一啲嘢嘅，嚇，即係你大家明白嘅意思啊？所以冇傳釋係唔會有應用嘅。但個問題係咪應用一定要第一點做乜，第二點做，第三點做？又唔係喎。你點咗個菜，你好開心食啦，已經係一個應用嚟㗎啦。又或者你點咗個菜，食咗個結果唔好咧，都係一個應用喎。你覺得呢間嘢唔得啦，譬如係或者食完之後你覺得唔妥喎嚇，即係類似呢都係一個應用嚟㗎。所以沒有傳釋係唔講應用嘅。所以你夾硬整啲嘢出嚟應用咧，係唔需要嘅。佢話自自然然就會噶。當你好真摯咁進入個經文裏面，那個應用就會產生出嚟。不過佢話你要明白，應用唔一定一二三四你要做乜嘅應用。例如我哋話聽邊度，哎呀點解牧師你唔俾我哋應用嘅？咁咩叫應用啊？你話俾我聽做乜啊嘛？咁嗰個係一種應用。但係有時候嗰邊度唔係要你做乜噶嘛？嗰邊度要你有啲體會啦，有個眼界嘅個開廣啦，眼界嘅提升，那個已經係應用嚟噶嘛。你点菜的那个应用和你搭巴士的应用是不同的嘛，明白那个意思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就提出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传释是不可能没有用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定有应用的。当你好好地去进入这个传释的循环 Fusion Horizon， 必然有应用，必然有应用，必然会是将个应用是展现出来的。这样好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比较现代重要的传释学者呢的貢獻。當然有很多的，我就不多說了，在這裡就容許我請你原諒我都不是賣廣告，只不過如果你想了解多一點那本書，你可以詳細看。我有很多重要的學者是對傳釋聖經那裡是有很重要的理解，我都有向大家介紹的，有機會大家可以詳細看。時間關係我就選兩位是他們那個 的貢獻比較明顯一點，他們一些概念我們經常引用，你經常聽到傳釋傳聞，即是加達馬特斯萊馬克，傳釋者比作者理解得更好，這些概念就是這幾位理論家走出來的。如果你想明白多一點，就那本書有好幾章就是講其他學者。好吧，我們在這裡休息15分鐘，我回來再繼續。 好，我哋繼續咧係思考我哋今晚嘅釋經原理同埋研經啦。嚟到呢度咧，我諗我哋可能咧要對呢、這、一個聖經作為一個正典咧，佢個本質咧做一啲嘅思考咧，咁會對我哋之前所講嘅嘢咧會有一個更加好嘅整合，亦都咧會帶俾我哋跟住落嚟嗰個嘅理解咧會有一個更加好嘅基礎啊。所以我哋就用啲時間咧嚟到去思想一下，就係聖經作為一個正典嘅呢一個咁嘅方向。第一度我哋談到聖經作為正典咧，咁我哋一定會第一個思考個問題啦，就係聖經係神嘅啟示啦，或者係神嘅默示啦咁嘅樣。咁呢個係一個認信宣告嚟嘅啊，即係冇乜太大嘅困難啦。另外一個層次咧，就可能我哋要諗嘅問嘅問題咧，就係、是、假設佢係神嘅啟示，或者有啲人會用默示呢個咁嘅字眼咁。咁係如何啟示呢？如何默示呢？這個就變得係值得我哋思考啦。因為我哋點樣去睇呢一個問題呢，其實係左右我哋點樣去釋經嘅喎。我哋點樣理解個經文啊？點樣去解釋個經文？所以我哋咧就要係去思考下呢一個問題，就係、是、聖經係神嘅啟示，聖經係神嘅默示。但係神如何啟示？神如何默示呢？嗱，我哋要思考呢一個問題啦。咁大體嚟講咧，我哋會提出咧一般會有兩個講法嘅嚇。當然有好多嘅變奏啦，我哋唔多講啦，就講比較兩個大嘅比較明顯啲嘅講法。一個咧就係甲啦，一個就係乙。甲咧就係所謂咧係逐字嘅啟示或逐字嘅默示。咁通常咧一個所謂逐字嘅默示觀咧，就係我哋會用一個嘅講法叫機械式嘅默示。mechanical 嘅默示，咁就係嗰個圖畫。如果你真係要圖畫嚟到講，就話差唔多係講神捉住個人嘅手嚟到去寫咁就係㗎啦。或者神嘅靈咧係佔據住嗰個人咧，嗰個人就冇咗自己㗎啦嚇，完全全咧係神所駕馭嘅咧嚟到係去寫神要所寫嘅東西咁樣樣嚇。咁呢個我哋叫佢做即係機械式默示 mechanical 咁樣嘅一個圖畫。咁按住呢一個咁樣嘅脈絡咧，嚟到係去理解呢個啟示觀啊，呢個默示觀嘅時候咧，個結論咧就係話，所有嘅記載聖經嘅記載資料係必然係正確嘅。因為 mechanical 嘛，神捉住佢手嘛，點可能會錯咧？係咪啊？神捉住佢手，默示啟示等等等，即係全然佔據咗佢，然後寫出呢一個嘅聖經出嚟咁講。咁、那個邏輯就係話必然正確啦，咁呢個係第一個講法。第二個講法咧就同呢個唔同啦，當然都仲係肯定係聖經係神嘅啟示默示，不過佢個講法就話咧，神係通過佢預備同埋揀選嘅人啊，通過神自己預備同埋揀選嘅人，咁呢啲嘅人咧就係喺佢自己嗰個歷史文化宗教背景裡面嘅啊，即係每一個唔同嘅作者咧。有他自己的時空、歷史文化等等等的因素，咁呢個就解釋了點解咧唔同的作者咧會有不同的譬如話遣詞用字啦，不同的文化特色啦，譬如話點解有些作品會顯示了一個好強烈的希臘嘅文化呢譬如我哋用這個大公書信的兩個例子做一個比較。我哋睇希伯來書嘅時候咧，發覺希伯來書佢嗰個嘅希臘文啊，希臘文背後嗰個嘅思想啊，都係非常之希臘式嘅啊。有啲人講話亞歷山大啊，有啲人講柏拉圖啊等等啦嚇，不一而足，基本上都係一個非常之希臘式嘅一種嘅色彩嚟嘅。但係我哋讀到希伯來書後邊嗰卷雅各書咧，就發現咧就非常之猶太色彩嘅喎。雖然佢用希臘文寫。但係佢仍然出嚟嘅圖畫啊，即係顯示用字啊，除咗佢希臘文之外咧，基本上都係希伯來味道甚重嘅一個作品啊。咁你點解釋呢一個咁大嘅差異咧？咁福音書都係㗎，你唔同嘅福音書你有唔同嘅重點㗎嘛嚇。咁所以咧就話比較可能嘅一種情況就話神係用佢自己預備同埋揀選嘅人。不同的人呢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裡面呢有一些不同的因素 於是乎就呈現咗頭先我哋舉嗰兩個例子咧。僅僅兩個例子就説明就係話不同嘅因素咧會產生出呢個不同嘅作品嘅形式啦。咁亦都蘊含咗咧限制於某啲時空嘅文化觀點，係因為咧喺唔同嘅文化處境裏面寫出嚟嘛。咁所以咧呢啲嘅作品一定有限制於某個時段嘅觀點㗎。上一個終點我們舉的例子說明即傳識者比作者更加好的理解的，就是講保羅在提摩太前書講不准婦女講到那個的經文，是不是那就是我們說他受他的以弗所的處境限制、如果我們通過釋經的探索呢，就很有可能說是因為以弗所受到這個異教，特別是一對亞底米宗教的影響呢，是一些女性她們的身份、角色、扭曲誇張了，以致保羅呢是要對這種影響呢予以是指斥，在這種處境裡面說了這番說話、很適切的，但你一適切呢就有限制的，凡是適切的就有限制的，你想想是不是、就是、我說的東西很重一個人呢就一定對其他人 不重的，因為一重親就是對應嘛，咁其他人就唔會對噶啦，個個都明嘅咧，就未必一定咧，就係好切中嘅，切中親咧就有一佢嘅限制性喺度嘅，嚇，好有趣嘅張力。好啦，於是乎咧就係、是、呢兩個嘅所謂啟示觀咧，就可以講大概係而家嘅人咧對聖經作為神嘅啟示嘅一種講法啦，嚇、逐字嘅默示啦，咁有佢嘅睇法。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係神透過佢預備揀選嘅人咧喺唔同嘅歷史文化裏面係等等等等等咁。好，我相信現在的讀聖經的人或者神學的朋友呢都比較傾向是、認為第二點呢，即是月呢是比較說明到那個的、即所謂聖經神的默示那個的、情況，還有都是符合聖經所展現的一些的特色的，這樣所以我們帶著這個思考進入第三點了，就講神的啟示了。我哋話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咧用一個正點嘅過程嚟到思考神嘅啟示嘅喎。嗱，如果神嘅啟示係 mechanical 咧，機械式嘅話，咁就係喺歷史裏面某一點完成咗就完成咗噶啦。如果機械式嘅講法，但係如果唔係一個機械式嘅話咧，咁或者我哋係容許一個空間咧，係理解嗰個正點咧，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一個過程。當然佢有一個所謂嘅終點嘅技術嘅終點嘅。但你呢個技術終點之前咧，係有一個所謂嘅過程。咁呢個過程咧，我哋叫佢做 canonization， canonization 啊，呢個成個過程。所以我哋思考正點嘅時候咧，我諗我哋應該要從一個過程思考，而唔係單單39卷舊約、27卷新約咁嚟到思考嘅。啊，嗰、那個固然係一個結晶沉澱嘅成品啦，或者我哋要思考嘅就係39之前、27之前。是一個怎樣的一回事，那就整個過程呢我們會來思考。首先第一點，你會看到呢 你的講義那個大綱其實都是刻意用一個對稱性 的結構編排出整個的、即程序啦、嘗試突顯對照那個的關係。第一個就是說、信仰群體經驗神的宣告和啟示，我們當然講的就是說、以色列人啦、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经验神的宣告、神的启示，即是说未曾有所谓旧约圣经之前，他们首先经验神的宣告、神的体验，对不对？即是你想想，我们真的说、旧约圣经、摩西写五经，但摩西之前的那些先祖有所体验的嘛，是吧？假设摩西写了五卷的话，那他之前都有很多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大堆的体验的，是不是？所以在所謂有舊約聖經之前，其實應該有信仰群體體驗經驗神的宣告和啟示，這個這樣的第一個階段。即是說聖經不是在天上跌下來突然間跌下來說、這個是聖經了、當然 有些宗教會是這樣說、就是我們看見的、希伯來人的聖經，我們看到新約的聖經不是這樣的一回事，是一個過程來的。第二呢就是信仰群體呢對啟示的理解了。開始的時候呢就是神自我宣告神的啟示啦，譬如神向亞伯拉罕啟示宣告等等。咁就後來呢逐漸呢，譬如亞伯拉罕或者他的子孫對神的啟示有些理解，有些演繹、傳釋，對不對？不是說神一開始噉咁亞伯拉罕就寫聖經，冇㗎嘛。 佢都要理解下神嗌佢去邊度邊度，話去唔去咧？即係等等咁嘅情況係咪啊？你睇得啟誒睇啲嘅聖經多啲，佢都自己有啲掙扎噶，係咪要去咧？點去咧？係咪要唔要將自己嘅仔擺上啊？誒會唔會有仔啊？即係呢類咁嘅東西，佢都會要對神嗰個應許理解噶嘛？阿神會同佢講話，佢嘅子孫好似天上嘅星、海上嘅沙，佢唔係好知 exactly 講咩意思噶。啊，佢都要一啲嘅時間去理解噶嘛。啊，咁所以就係話，信仰群體咧對神嘅啟示係有一個理解嘅過程嘅。啊，個第三咧就係信仰群體對神嘅理解嘅驗證、調節同埋更新同埋演繹。就呢個嘅過程其實相當之長嘅。佢理解咗啦，但係個理解咧係要驗證嘅喎，係咪？個驗證係因為唔容易嘅喎。譬如話，嗰頭神同佢講話嘅後裔咧要如天上嘅星、海地上嘅沙咁講。跟住咧個仔話要獻上咁，好艱難嘅喎，係嘛？咁佢都搞唔掂啊！佢就仔曾經你都知道二十馬力，以為係二十馬力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嘅調節啊、驗證等等咧，係一個一長嘅時間嘅。啊，咁你更加唔好講話由嗰度開始嘅以撒啊、雅各啊、其他嘅子孫啊等等等等嘅情況啦啊，嚟到埃及啊，再出埃及啊，即係延綿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咁咪經過一個咧，我哋講話一個嘅驗證啦、調節啦、更新啦、演繹咁嘅過程嘅。你可以理解就係話咧，佢哋對神嘅啟示一定係不斷嘅理解嘅，一個循環嚟嘅，真係一個循環，一定係咁樣。所以你都會明白咧，其實就係一個神嘅概念都好啦，關於神嘅認信都好啦，喺舊約聖經裏面都不斷嘅慢慢演繹嘅，係咪？好，我哋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神的子民相信神的祝福有一段时间是 很简单的理解，就是听神的话神就祝福咯，你不听神的话就论尽咯，这个很简单的一种理解来的。啊，这种理解呢是一个很好的理解，不过不全然，因为神的子民当一路生活的时候呢，发现到很多的情况，就是有些人很听神的话但是遭遇很论尽的，是吧？有些人不听神的话但是好 OK 嘅喎，係咪啊？咁所以你就會發現咧，呢種嘅即係呢種嘅思考啦，呢種嘅演繹啦。所以喺舊聖經裏面咧，有兩個好重要嘅作品，就對呢種嘅思考提出一種嘅演繹，或者一種嘅調教嘅《傳道書》啦，《約伯記》啦，係咪啊？甚至《先知書》都提出呢種話，你以為你好掂就説明即係神祝福你啊？可能你偷下拐騙都唔頂嘅喎，等等咁嘅情況。呢類咁嘅思考，我哋身上都見到噶。你記得約翰福音第九章咪耶穌咪碰到一個身來瞎眼嘅人嘅門徒，第一句問耶穌就係究竟係佢犯咗罪定係佢爸爸媽媽犯咗罪啊嘛？耶穌就拒絕答呢個答案啦嚇。你明白嗰個意思啊？呢啲都俾我哋睇見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信仰嘅一種嘅理解嚇，然後就後來嘅理解，再理解，再理解，再理解咁樣。好啦，咁啊第四點咧就係神嘅啟示咧。體驗於人的經驗，藉人的話語表述了。我們說一二三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去到某些地方，某些時間，這些人的經驗需要沉澱結晶成為人的話語表述了，就慢慢出現了一些作品，開始傳世的作品。當然這些傳世的作品之前可能是口頭傳統，透過故事一直傳播下去，這些都是屬於人的話語的表述。然後就你有這些傳統這些話語的表述，又或者成為一些作品，這些作品慢慢就在信仰群體裡面是呈現和被確認了。你要記得不是三十九卷聖經突然蹦走出來，是三十九卷即舊約聖經的，不是這樣的。事實上猶太人都不是叫三十九卷，他們是二十四卷的，他們的編排和我們有些不同的，小先知十二卷，十二小先知當一卷的，是不是？我們是十二卷，十二個書卷，所以有三十九卷，他們呢就是二十四卷的。一卷族一卷族一卷族呢是在這裡、就是、慢慢體驗來到人性，就不是說突然間有一天砰三十九卷，或者他們的分類二十四卷，這個叫正點，不是逐點逐點這樣的。很有可能最早確認的就是可能是五經，最好可能五經，因為他說的東西啊，還有那個環繞著而節啊，方面都是猶太人的核心的東西來的，那個民族 的出現啊，那個身份的表達啊，透過禮儀的表達等等，可能五經是最早期呢是被確認的，但不是說突然間有一天五經跌了下來就聖經了，是一個 一二三四五嘅嗰個咁嘅過程，逐漸嘅加上埋詩篇啦、先知嘅書啦，等等等等嘅情況。咁另外一二三四五咧，係講緊即係所謂我哋叫嘅舊約啊。咁啊，中間最大嘅嗰幾隻字咧，粗體嘅咧就係神嘅啟示、耶穌基督嘅即時同埋教訓。就即係話咧，我哋之前所講嘅一切信仰群體嘅體驗啊、神嘅啟示啊、理解、應驗啊、表述啊、確認等等咧，嗰、那個焦點、那個高峰咧，就係喺耶穌基督嘅即時同埋教訓嗰度。一切關於猶太人所體驗神嘅，或者舊約所體驗神嘅，佢嘅啟示啊，等等等等，就喺耶穌基督嘅生平裏面咧，係揾到最完整、最全然嘅成就啦。這個咧就係、我哋嗰、那個、那個結構擺喺中間嘅嗰個意思。啊，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理解咧？咁當然咧，即係耶穌基督自己嘅宣講啦。你記得我哋再講過。最早期做出這個基督論的釋經就是耶穌自己了，應該是因為他復活的緣故，就看回頭發覺哦，原來是這個意思。於是我們看到新約的作品就是用一個基督論的角度去理解舊約了，就出現了這個情況。你要記得我們這個結構表達出來的是一個跟從耶穌的群體，就是基督徒的理解的。猶太朋友就不會認同這個圖表的，你記得嚇，就呢個圖表嘅核心係一個基督論嘅宣告嚟噶。嗱，你唔認同耶穌係彌賽亞、神獨一嘅兒子嘅救主嘅話咧，你又唔會認同呢一個結構噶。呢、這個結構係將新約同埋舊約擺咗喺呢度，而核心嗰、那個約士咧就是、耶穌基督。OK， 呢個都係一個嘅一個表述嚟噶，一個信仰嘅表述啊咁。好啦，咁啊，耶穌嘅在世嘅即時咧，係説明咗神嘅啟示。咁啊，點解會知道嘅咧？就係、是、第五星嗰度啦，係復活嘅基督喺教會裏面呈現同埋確認。即係話教會之所以能夠講得出神嘅啟示喺耶穌基督裏面前成咗咧，係因為耶穌基督嘅復活。咁啊，耶穌基督嘅復活如何咧？佢體會咧喺教會裏面呈現咯，所以崇拜係極其重要嘅。喺崇拜嘅處境裏面咧，體會呢一切嘅事情。你記得我們昨天講過咧，就係話正典其中一個很重要元素就是崇拜啊嘛。你記得講過，一個作品點樣會被確認就喺崇拜裏面。喺崇拜裏面咧，眾教會都體會，哦，原來係咁嘅一回事，原來咁嘅一回事，原來明白個作品越慢慢慢慢咧就揾到嗰個確認性。啊，第四嘅星啦，就係、是、基督咧藉住聖靈嘅啟迪咧體驗於人嘅經驗，藉人嘅話語嚟到表示咁啊。基督升了天，根據福音書的講法，耶穌自己應許就是他離開了聖靈會來，保惠師要來，保惠師要來是要引導他們進入真理，想起耶穌所說的，明白耶穌所說的，然後進入真理裡面。所以透過聖靈的啟迪，於是對人的啟驗有一個驗證，然後呢藉人的話語來表述，就出現我們見到的新約的作品了。譬如怎樣理解耶穌四個福音書，怎樣理解自己的身份、早期教會、使徒行傳這些、書信等等，用人的話語來表述這些體驗。當然也要透過這個的、驗證、調節和更新演繹的。這個是什麼意思呢？你不是說個人寫出來就必然 是正典的嘛，是吧？你記得呢、保羅都寫過一卷書叫《老底家書》的，是吧？如果你看哥羅西書的時候，去到最後一章，保羅跟哥羅西教會說，你這卷書看完要給老底家的教會，老底家封信，你要看意思就是都看過老底家書。我們知道、保羅一定寫了一本書信就叫老底家書的，不過我們沒有那本書，即是說不見得保羅所寫的一定全部成正典的，是不是？在哥林多前書第六章，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第六章應該是、前書第六章、保羅就話咧，我先前寫信俾你哋。啊，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同哥林多人講，我先前寫俾你哋。咁即係保羅有一卷係哥林多前書咯，係咪啊？前書都冇喺正典裏面噃。好，咁點解唔係咧？我哋最合理嘅推測就係咧，係經過調節、體驗、思考嘅。啊，咁你讀新約道論嘅時候，神肯教你嘅時候咧，你就知道有啲所謂偽經啊。是不是福音書除了我們馬太、馬可、路加之外，還有其他的、福音書的。前兩年出了什麼猶太福音、啊、記得是不是猶太福音、啊、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作品，为什么某些会在里面，某些不在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要验证，是要调节，是要更新，是演绎的。亦都係解釋咗點解我哋琴日講正典嘅講呢一個嘅解釋歷史嘅時候咧，我哋提到話啲教父引用記唔記得？教父引用嗰個經書解嘅經書咧，係令到我哋即係對於個解釋有一種嘅確認，對於嗰個作品有冇一個群體認同嘅一個嘅地位咧，係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嘅。所以譬如話喺呢一個嘅特土良啊，或者愛人友啊，佢哋講得好清楚嘅。彼得前書啊，保羅嘅作品啊，約翰福音啊，約翰書信啊，能夠點，就係講緊普遍地教會對呢啲嘅作品有一種體驗喺裏面，所以你都會明咧點解教會歷史係咁重要啦。即係如果我哋要對信仰有一種嘅理解，除咗我哋自己個人讀經啊、靈修啊各方面之外咧，你要對教會歷史有教會歷史有認識係一個好重要嘅啊，建立一個比較健全嘅即係基督。套嘅一個世界觀啊，認知嘅一個嘅力量啊，同埋個 capacity 咁。啊，咁啊，教會對神嘅啟示嘅理解、驗證、調節、更新、演繹啦，咁啱講咗。咁啊，第二聲咧就係教會信仰群體咧對神啟示嘅理解啦，就係開始咧就對呢啲嘅所謂我哋叫做新約嘅作品啦，係不斷嘅咧嚟到理解，不斷嘅詮釋，不斷嘅演繹。所以我哋回想翻我哋琴日睇嗰啲人啊，譬如話奧古斯丁啊、耶猶米啊、加爾文啊、馬丁路德啊，不斷就解釋個聖經對神嘅啟示嘅理解啦，係一路一路一路咁繼續，然後咧就群像群體啲經驗神嘅宣告同埋啟示，我哋今日啦係不斷嘅經驗宣告神嘅啟示。嗱，整個咁嘅過程咧，係一個所謂正典化嘅過程。我哋都喺呢個政府嘅領化過程裏面咧，係體驗所謂真理嘅顯現嘅。作為一個技術嘅判斷咧，嗰、那個正典已經形成咗噶啦。喺公元第四世紀，對阿塔拿修嘅復活節嘅文告啊，啲會議啊已經決定咗。但係呢一個所謂正典嘅規範嘅概念、詮釋嘅意義同埋嗰個嘅規模咧，係影響我哋今日解釋聖經嘅。所以點解我哋今日解經咧要有一個正典嘅概念咧？就係呢個意思。所以正典嘅呢一個嘅現實咧，唔係一個歷史嘅過去嚟嘅，唔純粹係一個歷史嘅過去，唔純粹係一個歷史過去，亦都係一個現實教會嘅處境嚟嘅，亦都係教會一個土壤。如果我哋講話即係種嘢嘅話咧，我哋喺呢個土壤裡面成長嘅。我哋解經一定要咧係放喺一個即係正典嘅眼界裡面嚟到去解經，忽略咗呢個咧。就會出現問題噶啦，要忽略咗呢一樣嘢咧，就出現問題。所以點解我要用時間同大家講正典咧？就係呢個意思啊。從一個正典嘅規範去睇聖經嘅時候咧，我哋先知道咧點樣解釋聖經咧，先至比較係即係穩當啲。如果你唔從呢個正典嘅角度嚟到解聖經，你會出現一個問題嘅，就係譬如啦，大家知道有一個叫做馬吉安嘅，有冇聽過呢個名啊？佢抌咗嚿入去啦，或者新約某啲書卷佢覺得唔需要要啦，冇正典嘅概念嘅。甚至乎咧，有啲譬如好似馬丁路德，佢覺得雅各書唔使要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東西，呢啲會出現嘅啊。咁所以我哋必須要咧用一個正典嘅角度咧嚟到去詮釋聖經啊。好啦，明白呢樣嘢咧，我哋就即係好自然啦，順理成章到咧，去到即係最後一版啊，講呢個聖經嘅解釋啊，我哋聖典嘅詮釋嗰度咧。我哋要思考一個咁嘅問題嚇，個聖典傳釋嘅關係同埋啲課題要點樣理解？第一個我哋講話前設啦，我哋思考前設啦。當然講話釋經嘅前設呢個概念咧，是內馬克提出嚟嘅。但係我哋而家將佢呢一個觀念提出嚟嘅時候咧，我哋賦予咗其他啲因素咧，就係佢冇提得好清楚，我哋喺呢度放落去嘅，就係譬如話正典呢樣嘢係我哋要思考嘅一個嘅觀點嚟嘅。第一咧，系我哋话圣经咧系嗰个量度嘅尺，诠释圣经咧一定有个嘅参照点，有个 reference point 嘅，个 reference point 咧就系圣经。呢个系好自然嘅，唔需要有 apologetic 啊，因为你诠释紧圣经嘛，圣经就系个参照点噶啦。呢个系一个认信嘅行为嚟嘅，即系假设我哋相信圣经系神嘅话语，我哋就去诠释理解。你唔需要係即係 make apology 嘅，呢個係一個認信嘅行為。就基於呢一樣嘢咧， 嚟到進行一個嘅詮釋。咁喺呢個嘅詮釋之下咧，我哋講到個 scope 同埋 extent 嗰個嘅範圍同埋程度，就係、是、聖經舊約三十九卷用我哋即係呢個分法啦，新約二十七卷就係、是、嗰個嘅範圍同埋程度。當我哋進入一個經文嘅詮釋嘅時候，我哋講緊嘅就係、是、經文喺呢一個新約同埋舊約嘅嗰個框範裏面咧產生嘅嗰個嘅意義，發展嘅嗰個詮釋嘅循環。你記得我哋講個詮釋循環啦，那個上下文啦，就講緊呢一個咁樣嘅 scope 同埋範圍嘅。跟住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會唔會參考其他嘅經文咧？譬如話有人發現咗咧，突然間。而家冇呢件事啦，就係、是、假使間突然間有人發現，我哋考古咧發現咗保羅嘅《路底家書》，又從種種嘅科學嘅驗證咧，真係保羅所寫嘅。譬如咁講，會唔會係要考慮埋佢咧？咁譬如咁講，又或者咧，你知道有啲嘅教會傳統咧，又會將一啲嘅所謂叫次經旁經嘅咧放喺舊約嘅一部分，等等咁嗰啲要唔要考慮咧？咁呢個咧？都是一個即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就牽涉到所謂開放和封閉的一個的問題了。昨天有同學問，有弟兄問我，同工問我，他說即你會對於這個所謂的正點開放 的問題呢課題會怎樣的看法呢？ 我覺得呢這個可能性 是很微很微很微很微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個所謂正典化或者正典技術性完成的這個的事情呢，已經是差不多成兩千年 的情況了。你是很難 undo 那樣東西的，就是你很難回頭呢 再重新來過的、那個的歷史 的巨輪是不能夠逆轉的。舉個例來說，假使今天真的發現了一卷書，有一個嘅宗派咧，就覺得係啊，真係保羅，所以我哋加入去。你會唔會所有嘅宗派都會咧？你發現係好困難，因為每一個宗派佢自己嘅傳統，有佢自己嘅制度，有佢自己個嗰個種種嘅原因。你好似以前咁樣樣嚟到係去議會啊、教父傳統啊，能夠再接納一個書卷進入喺一個所謂嘅正典裏面咧，係真係冇乜可能噶。你不用想或者有個書卷走出來要不要正典，就是今天教會的制度你都發現很不同啦，即是怎樣按立牧師啊、禮儀啊、主餐啊、浸禮啊、教會的體制啊，這些都不會一統了，亦都不需要一統了，為什麼會冒出一卷書走出來就會是、就是、考慮這個所謂正典的、就是、開放呢？我覺得個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低的，我甚至可以說是近乎零。但是你說走了一卷書冒了出來、在學術界裡面探討，這個就絕對開放了，即是學術界裡面、真的走了一卷書穿書卷出來，它真的讓我們了解第一世紀 的處境的、我想呢就所有研讀、教會歷史聖經的人是一定 會研讀的，毫無疑問的。但是當我研讀的時候，但它不是所謂神的啟示那個 canon 正典的那個意思的，是一個歷史的考據、歷史的探索、文化處境的一種 的量度的。所以這裡呢就跟所謂正典的開放封閉是完全沒關係。我自己的、很狹隘的看法啦，就正典是沒什麼可能是會、就是、所謂開放的，就算是某些宗派，譬如說公教、羅馬公教，即是所謂天主教，它有所謂次經，你發現都很多的教會都不會讀的，是不是都不會是、就是、會用的嘛、他們自己 的傳統裡面會用的，這樣這個是很難很難 是開的。好了，接著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明白我們在說的就是聖經了。譬如如果以我們這個傳統來說，就是三十九卷舊約二十七卷新約是在說這件事，有其他的作品出來呢，在研究考據上面絕對 有意義的，但是將它視之為所謂正典、啟示 的情況呢，恐怕是很困難很困難了。好了，那其他經典的考慮了，剛才 提了，那我就 不再多說了，就是、經典之外的 extra canonical 的呢，我們就說了，就在這個三十九或者二十七卷裡面之間的呼應呢，我們可以說的叫 intertextuality， 經文互涉，叫做 我哋遲啲咧會講多少少嚇。即係你傳釋聖經嘅時候咧，你要思考咧嗰、那個一個經文咧要同其他經文嘅配合嘅啊，因為成個正典啊嘛，一個成個正典嘛，我哋會思考呢一個問題。我哋一陣間會講多少少。第二個咧，我哋頭先我哋第一講就講咗前設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咧要講嗰、那個即係界限同埋中心啦。如果我哋有一個尺度咧，咁就一定咧有個 scope 嘅話，一定有 boundary 嘅啊，你唔可能係冇 boundary 嘅。咁啊有個 boundary 咧，就應該有個中心嘅。咁我哋要明白個 boundary 係乜，個中心係乜，以至我哋個詮釋咧可以拿捏得好啲。第一個問題就係聖經嘅中心係係咩嘢咧？嚇，聖經嘅中心係咩咧？咁嗱，對於我哋嚟講咧，個中心好明顯咧就係耶穌基督啦。呢個圖表就係要講呢樣嘢啦。呢個圖表就係講話聖經嘅中心就係耶穌基督，即係成個正典嘅核心就係耶穌基督。所以聖經嘅中心就係認識耶穌基督嘅身份，佢嘅即時佢嘅身份同埋即時帶嚟俾跟從佢嘅人嘅意義。於是找到教會的身份的存在的意義，找到教會的即時 的身份等等。聖經怎樣為傳釋呢來到做界限呢？好了，如果我們說聖經是有它自己的scope的話，那它如何為這個傳釋做界限呢？第一呢，就是不同的 書卷的數目就是一個 的界限來的，書卷的數目就是一個界限來的。那個的聖經的書卷去到某個階段叫停了，不再開放了，那個是一個界限來的。同埋那個的書卷的編排呢也都是一個界限來的。你跟著那幾點就說明這件事。如果你是都熟希伯來人的傳統呢，你就會知道呢，希伯來人第一他編排聖經的那個的形式跟我們不同，我們39卷他們24卷。第二呢，他們那個的最後一卷呢就不是我們的最後一卷來的。雖然我們有的經書的內容跟他們的基本上是一樣，但是我們的所謂舊約聖經最後一卷是什麼？馬拉基書嘛，記得馬拉基書到最後尾就說以利亞要盼望他回來的嘛，這個是我們 的經書的編排來的，是我們的 boundary 來的。所以馬拉基書一完到新約就是誰？就是馬太福音，就很明顯那個銜接很清楚的。你看到舊約一路下來去到馬拉基即是告訴你未完，即神在中牧的時候差他的使者以利亞來嘛，即是要有下集的。下集開始就是馬太福音了，猶太人的家譜連接得很好的，一路這樣下去很明顯你會看到他自己有規範的。但我告訴你，猶太人那個的他們 的猶太的經書正典，他不是馬拉基書做收尾的，是這個歷代之下結尾的。情況就很不同，顯聖殿的榮光作為一個結尾，就跟我們今天的所謂的舊約聖經那個的所謂盼望終末的盼望那個的意思是不同的。你看到有個傳釋在裡面的，我們的舊約聖經的傳釋是開放自指向新約的，然後呢由馬太福音開始呢見到那個的成就的，就是個編排本身你都見到有個界限在這裡的。猶太的朋友的聖經呢，他不是用馬拉基書結尾的，自然是自給自足的，你見到那個規範。所以就是那個次序本身也是一種規範來的，所以這個是 幾值得我們 去思考的。第二點我們要去想的就是個譬如卷軸和翻譯書的問題了。意思就是说好開始的時候呢就是沒有一本聖經的，我們今天呢就拿著一本聖經，我們自然以為聖經就是這樣，但是原始的聖經不是這樣的。原始的聖經每卷軸自己的，馬太福音就是一卷馬太福音，路加就是一卷的路加福音，創世記或者可能五經一卷過，十二個使徒先知一卷過，可能以賽亞書自己一卷，就不是一本過的，那個是一種卷軸的情況。所以卷軸的情況呢，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們讀這個即是所謂正典的時候是一卷書一卷書入去，一卷書入去的，就不是一下子噼里啪啦咁27卷的新約39卷舊約成為正典的，一卷一卷一卷啊。在這些卷的裡面當然有類別啦，是律法咁啊，當然五經啦，先知咁啊，好明顯講先知啦，詩篇咁大概係講呢一個大衛啦， 但你會見到係類別類別式嘅，就唔係成本聖經咁耐。咁嗰陣時候咧係一種個卷軸式嘅一種嘅形態，直至到咧變成翻頁書嘅時候咧，先至出現我哋而家有嘅，逐漸有我哋嗰啲咁嘅規模啦。咁啊，翻頁書亦都會同卷軸係好唔同啦。你知道卷軸如果個書卷好長嘅話咧，你會發現咧就係要你要由頭睇到落尾要攤開佢喺度卷嘅。但係翻頁書嘅話，即係我哋而家呢啲咧，就即係個形態就係好唔同。呢啲細節嘅東西咧，其實都係影響我哋對聖經嗰個理解、閱讀啊、詮釋，同埋咧就係好大程度上咧喺呢個正典上面都係一個影響同埋考慮嚟嘅。經文編定次序嘅考慮咧，頭先我哋講咗唔同嘅地方啊咁樣樣。俾個例嚟講，我哋放翻喺新約四個福音書先嘅喎，點解啊？係咪佢作品最早咧？唔係喎，我哋知道咧最早嘅作品新約作品應該係保羅嘅作品喎。加拉太書或者係帖撒羅尼加前書，最早嘅新約作品係五十幾年寫嘅。如果係仲可能早啲，可能49年寫添。最早的作品成書的新約作品就是保羅的作品，但是他不是放在前面，最早的放在最前面的就是福音書。為什麼？因為耶穌基督嘛，還有那個舊約的那個一路一路排去到馬拉基書完了之後，當然是神的兒子啦，所以就是這個的福音書啦。在這個福音書裡面又以馬太福音排先，是不是馬太福音寫最先的呢？就有很多討論啦，大多數的新約學者都會覺得應該是馬可福音寫先的，但是馬太放在前面是很啱的，因為他猶太色彩是最濃厚，承接住舊約開展一個新約的處境，馬太福音就是很合宜的。然後就馬太、馬可、路加這三個很類似，叫婦女福音，後來這人叫做約翰，零零舍舍是一個。然後呢就是使徒行傳，在福音轉向眾教會之間，就是早期教會的發展，使徒行傳，然後就是保羅的書信，去到最後就是啟示錄。你發現這個的編排其實顯示出一種的時間的一種的概念，顯示出一個救恩歷史的次序。這個救恩歷史次序是跟舊約是呼應的，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的經文編定其實都讓我們看到一些的詮釋的意義和方向的。跟住落嚟，我哋要思考嘅咧就係一個概念叫經中經嚇，典中典啦，就叫做 canon within canon 啦。咩叫 canon within canon 咧 ？canon 大家知道就係正典啦。咁意思話咧，我哋咧係喺呢一個嘅正典裏面咧，即係39舊約、27卷新約裏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偏好嘅。正典裏面有啲我哋覺得係更加正典嘅。正典裏面有些更加正典的，就是正典中的正典， canon within canon 的意思。我們要舉一個歷史的例子，就是說好了，實在呢馬丁路德知道呢就在他之前開了會的了，就是所有的新約、經書是哪些的，但是他都會有得揀選的，他都會說呢某些書他不覺得很好的，他知道有些是更加好的，更加切合佢嘅嗰個嘅釋經嘅前設，佢嘅信仰嘅一個嘅重點嘅啊，咁就譬如保羅嘅作品《經中經，典中典》啊，咁啊，我諗每一個人都有嘅，每一個人都有嚇，即係會有啲嘅聖經咧，你可以讀得特別多，特別喜歡嘅；有啲嘅聖經咧，你唔會話佢唔係聖經，不過你都甚少會睇，甚少會揭，你甚少咧會係注意嘅嚇。甚至咧，我哋細個嗰時咧，就導師會咁講啊。如果每一卷聖經，即係每一個聖經嘅書卷都係分開嘅，咁講嚇。突然間大火啦，你只可以攞一卷聖經，一卷書，你攞邊卷啊？咁即係問我哋咁。咁即係你中意邊卷？你覺得係最合宜嘅咧？咁你唔會攞嚟未記啊？或者人攞嚟未記，我唔知啊。可能你攞雅歌都唔定啊，係咪啊？咁就每個人都大多數都係新約噶。福音書啊，呢樣嗰樣咁。咁當你揀嘅時候咧，就所謂有個經中經、典中典嘅咁講噶。當然咧，呢個問題提得唔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但係即係想要突出一個咧，就係其實人對讀經咧，佢有一種嘅 priorities， 一種嘅次序。個 priority 顯示出佢對於經文嗰種嘅理解。咁我會話咧，如果係用一個正典嘅規範嚟到睇嘅時候咧。就是這種經中經、典中典的那種落差可以減少， 但是我不敢包括我們一定不會是有一種不同的經書，有一種不同 的感覺和喜好，即這個很自然的，因為可能你用很 多時間，某卷書你的喜好大一點，你比較鍾情一點，體會多一點，有些你可能不太明白，即有距離你不會太過體會，這樣你難保到某一天你會很喜歡也不定，但我們需要有一個正典的規模，但我們也要明白這個所謂典中典經中經的概念。最後呢，我們講一下就是正典裡面的相互詮釋，這個呢就叫我們叫做 intratextuality 了，有兩個基本概念的。第一個概念呢就是已經解經了，另外一個呢就是叫 intertextuality 或者有些人說 intratextuality 了。已經解經就是有很長時間在我們的即環教會裡面，其實在 外面都有，都不是只是環教會 的現象的，就是用不同的經文來去呼應的，即譬如我們講一件事，在第二個經文找到個字立刻就拿來是即對照，就叫已經解經的了。即 最明顯的例子呢就譬如啟示錄裡面呢就有千禧年，是不是咁咧就有啲嘅閱讀咧就好快咧將帖撒羅尼加前書個嗰個備題個問題咧就讀咗去到啟示錄嗰度嘅，然後就講緊個千禧年咧當耶穌基督嚟嘅時候教會備題啊，咁即係將兩個經文放埋一齊，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其中一種嘅一種嘅展現。咁咧就我哋即係就傾向啦，我唔敢講個個，大多數讀新約聖經嘅人咧，就覺得這種的已經解經 的方法呢其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解經的方法。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說這種的已經解經的方法呢是往往呢是忽略了它原本的經文的上下文的。聽清楚一下，即我們找到的經文有一個經文，我們讀這卷經文裡面有這個字，一個概念，有一個這樣的想法，那我們看到其他的經文這樣說，立刻抽起它就配對成呢是產生一個釋經的結論，但是我們是完全不理這兩道的經文它的各自的上下文的，那這種 的配對呢就很可能違反了各自經文的上下文。還有一件事嚴重一點的，就是很多時候這種經文的配合呢甚至可能是看譯本不看原文的，明白那個意思，根本原文不是那樣東西，或者那個意思不是這樣的，就直情就是圈起埋一齊，產生一個咧幾大嘅一個嘅落差喺度嘅。咁但係咧就呢種嘅所謂 proof text 咧，亦都有一種嘅神學嘅諗法喺度嘅。聖經係神嘅話語啊嘛，全部聖經都係神嘅話語啊嘛。咁實一把聲音喺度，要串連有乜問題咧？咁就有一個咁嘅結論啦。大家明白個邏輯係咪？你六十六卷書上面都係同一個作者咯，既然而家同一個作者，咁咪呢度抽呢度中，唔講咪冇問題咯。咁呢個咧係似乎係啱嘅邏輯嚟嘅。但你想真啲咧，聖經唔單止淨係神嘅話語嚟噶嘛，但係亦都係神預備唔同嘅人喺處境裏面，有佢自己嘅語文，有佢自己嘅文化，有佢自己嘅遣詞用字，有佢自己嘅歷史宗教文化背景噶嘛。所以我哋按照住唔同嘅人去理解佢哋嘅經書嘛。你可以透過咗呢樣嘢，一下子就抽起佢作一個所謂嘅 proof text 已經解經嘅驗證咧，咁樣。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我哋讀新約聖經嘅人咧，或者包括埋讀舊約聖經啦。就是對於這種解經呢有一種問題提出來的，我們現在都發現呢就說這種已經解經的解經模式呢其實呢很多時候是要湊合一幅的圖畫，這幅的圖畫其實是解經的人已經有個結論，有個看法，有個神學概念的，是透過這些經文的配合呢來到講他要講的那個神學的概念。譬如他對末世論有一種看法，譬如他對即主宰來有一種 的理解，他就在經文裡面呢是賦予這種 的形式的。那這個呢就已經是犧牲了個經文原本的處境的了，可能啟示錄根本不是說備題那樣東西，但好像很對嘛，抽出來立刻符合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其實他背後有一套的神學的理念，有一套神學的框架，有一套神學的看法的，只不過用經文呢去說明他那樣東西。那當然這個是抑或不是呢就要用釋經來到判斷了。剛才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如果是這樣做法的話，是對還是不對的話，是合法還是不合理呢，那就要看一個釋經的判斷點。譬如說講到被提的話，我們看看帖撒羅尼加前書第四章保羅是講的什麼東西，為什麼這樣講，他講的是不是啟示錄要講的東西等等等的情況。好了，跟 proof text 已經解經好像但是不一樣的呢，就是叫做經文互涉，就是 就是、这个字呢就大家成日都会见的啦，有多时候近来的作品研究都成日讲这样东西，就叫做呢 intertextuality,、就经文互泄。通常呢同一卷书的呢那个互泄我们叫 intra 的 ,intra, 同一卷书，同一卷书比如约翰福音里面的呼应我们叫 intratextuality。离开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和其他的作品我们叫 inter, 行不行，即如果约翰福音里面的我们叫它 intratextuality。如果罗马书里面的那个经文互泄我们叫 intra, 但离开了罗马书和其他经文 的 reference, 我们叫做 inter, 可以明白吗？好了，那么这个呢就看下去呢就跟 proof text 好像看呢就有即很严重的即不是很严重，很明显的分别的。我们看看那个文字说什么了。他们就相信这些学者相信经文呢是某段经文的重写、应用和诠释。即一个经文的写出来其实对先前的经文是一个应用和诠释来的。这句说话如果我们想多一点呢就发现是当新约的福音书讲耶稣的时候不是从旧约讲他的，用旧约来讲他嘛，或者重新再讲一次出埃及这个的主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看过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到第七章，记不记得那里就是一个出埃及的传统 的形象来的，他是 用耶稣的即时再一次重新解释出埃及嘛，是对于这个出埃及的传统再重新的诠释、应用和理解的。这个我们叫做经文互泄了、这个叫经文互泄，就不是不理个经文上文抽出来的，是有一个的背景、主题、神学意义、是紧紧相连的一种的情况，叫做经文互泄。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比如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讲巴比伦巴比伦大淫妇那个十七章的淫妇坐在这个兽上面十八章那个巴比伦的大城的陷落，跟着很明显呢指向旧约里面那个巴比伦的，然后他连个名字都出来的。然后第十八章里面的经文呢用了很多在譬如以西结书里面预言巴比伦陷落的那些 的形式，那些的经文的传统的。那这些我们叫做是互泄，经文互泄，就不是呢不理的上下文抽出来呢是抽下一幅图画的所谓的已经解经。这些呢我们叫它做经文的重写，经文传统的重新的演绎和应用，这些叫做互泄。是更明白经文诠释和诠释者的传统、神学旨趣和背景的。咁呢個咧，我哋就叫佢做咧係就經文互泄啦。咁就近啲十年啦，喺好多嘅傳釋咧，就係好強調呢一樣嘢嘅。咁有一位學者大家都好熟嘅，就係、近年都成日翻嚟香港，包維坤博士啊，記得佢嘅博士論文就係講啲以賽亞書喺呢個使徒行傳裡面咧嗰、那個嘅重寫同埋應用嘅。啊，以賽亞書裡面嗰個出埃及嘅傳統點樣喺呢個使徒行傳裡面再即係 intersectionality。咁佢嘅論文呢亦都翻譯到中文出版咗嘅，大家有興趣可以借嚟睇下，就好詳細展現出一個即係華人嘅學者點樣喺呢一個所謂經文互泄上面呢展現出嚟，咁好仔細做得好好嘅一個嘅聖經嘅演繹嘅。因為呢個例子我覺得即係最詳盡、最適合，大家可以幫到大家明白係乜嘢叫做 intertextuality 咁嘅意思啦。好了，剩下一些時間，大家可以有沒有問題要問呢？我們還有些起碼有成五分到十分鐘左右，可以大家一起去問。明天最後我們就會進入真的釋經了，就是不同的聖經的題材呢嘗試是怎樣釋經。今晚、昨晚和第一晚呢，我就想跟大衛什麼叫傳釋，進入到釋經，再看歷史，然後到今天這樣的情況，正點的思考，就預備我們明天呢進入這個具體的釋經的運作的一些的模式上面呢作一個預備樣的。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呢，我們四個晚上呢、就是、其實不是很足夠的，不能夠滿足你呢就是很抱歉，但是都希望呢可以燃點你一些對釋經的興趣啦、能夠可以跟進這樣。 係呢度一位姊妹。这个是实际的问题的，譬如说罗马公教和更正教以及东正教啦，还有是巴勒斯坦有些比较小的 Armenian 的教会，那个正典内容不完全一样的，你说得对的。但是呢我想提的一样东西，就是其实那个的差异呢是我们有时候夸大了的，那个核心是很清楚一致的。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呢，那些的差異是不足以影響核心的。即如果你真的，如果我真的要講話，那個差異 是英文講很 peripheral 的，是邊緣的，不影響那個信仰核心的認信的。所以 我覺得是很，你問過我就很 comfortable 的，我完全不會有困難，因為那個核心統一性仲係在那裡。但是你講得啱嘅，即係如果我哋擘大隻眼睇下新正教嘅教會傳統咧，係多過我哋所認識嘅。係，一位弟兄。我覺得其實兩樣嘢可以共用嘅，係共用，即係神俾佢哋啦，第一手俾佢哋啦，佢哋嘅理解咧，然後一路俾傳俾我哋。即係當我哋話係神藉住唔同嘅人嘅時候咧，就唔等於就排除咗神嘅啟示噶嘛。嗱，我舉個例子就會明白，神藉住佢自己嘅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邊，係咪？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關於耶穌基督嘅一切都係佢嘅門徒嘅理解嚟噶嘛。是不是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同样的类比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我们其实不是 either or 的，就是一是这样一是这样的选择，其实两者都有，两者都有。我意思就是说神那个启示呢不是抽空的进入 人的，就是所谓正典的过程里面，而是透过他的兒子他的跟從者這個這樣的過程呢，是將啟示展現給我們看。所以當我們說我們明白啟示的時候呢，是通過他們的理解確實的，因為啟示確實在理解體驗裡面展現出來的嘛，不是一個抽離抽空的嘛。正如神的兒子來到這個世界上面，實實在在的過著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人的體會，然後展現出來，神的啟示都是一回這樣的事。所以我不記得誰說過，不知道是卡巴還是誰，我不記得說過，應該不是卡巴了，即是神的話語其實好像基督的神人異性一樣，即是我們一定會接受基督的神人異性，是不是？神的話語都有這個層面的，他是神的話語，但是也都有人的那個理解的。好了，那我們今天到這裡，明天再見大家。